各位晨光的听众早上 ,Ficky 呢都返到嚟啦 ,6:07, 2024年2月13号今日呢就星期二而且呢系农历嘅初四嚟嘅。今日系最后一日嘅红假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系今日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准备迎接听日返工返学喎。 晨光每日一格 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人家说新一年行个大运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祝福走运的意思。但是其实原来这个意思是指出行的意思。在以前的时候汉族民间都有个风俗的。他们会在正月初一的朝头早扎定个时辰就会去到郊外游走一圈。沿住个村边又或者是围绕住一些田园来去行下的。寓意就是希望新的一年有好运相伴。不过到现在行大运这个含义不再是单单局限于传统出行的意思。我们可以试下如果今日不需要出去拜年的可以去一些平时我们很少踏足的社区。当我们去到一些新的环境新的地方的时候行下走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些之前你没有留意的风景。这样不单止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识啊。仲可以认识多咗我哋成个城市唔同嘅面貌，当中仲可以令到我哋去摆脱之前我哋平日习惯嘅方式。行大运唔系净系为咗求运气嘅，更加系为咗我哋可以睇到呢个世界更大更远。当我哋走出自己嘅舒适区嗰阵。尝试一下新的体验我们可能会发掘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是一些你之前没有留意的店铺村屋里面的一些街道甚至是我们过往很少去了解的事情这个的发现都是能够令到我们的视野更加广阔当我们见识更加丰富的时候有更加多不同体验的时候自自然然我们同其他人的话题会有更加多更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机遇最重要的是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是我新一年的愿望同样都希望这个愿望可以送给各位的听众有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晨光 Coffee Time， 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今天的天气是大致天晴，朝头早的时间就部分时间是会有多云以及是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去到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以及是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日间天气会是和暖的。今朝出门口的时候都觉得暖暖地了，但是都比较干燥，记得要搽翻啲 cream。 农历新年不单止行大运，好多人都会选择同屋企人一起打下麻雀噶，当然是健康的麻雀啦。最重要就是响响佢，有啲气氛。特别咧喺琴日大年初三赤口，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唔好拜年啊，我哋一家人打下牌过下节咁啊算啦。甚至系有啲朋友就会约下打麻雀，相聚一下嘅。原来而昨天在中环街市也举办了一个巨型麻雀派对。是什么来的呢？巨型麻雀就当然是大大只的麻雀啦。而那些麻雀是有 A4 纸那么大的。每只 A4 纸盒大小的麻雀就会在中环街市的中庭广场开个雀局。所有市民都是免费可以参加的，当中都吸引了不少的人围观。有参加者就表示，他说由于麻雀很巨型，需要的运动量就很大了，期间出了不少汗，但是很好玩，很过瘾。又有参加者说，打麻雀咧系农历新年必备嘅节目嚟噶，自己都好中意打麻雀。咁所以能够参加到呢个咁大型嘅活动咧，佢都觉得好开心。而嗰啲麻雀究竟 A4 纸盒咁大嘅麻雀，究竟个重量系几多嘅咧？啱啱有市民话搬到出晒汗啊嘛。咁原来咧佢嘅重量咧就系比一本书轻噶。但是也有参加者就说，因为有时候要一次过要搬几只麻雀，特别是洗牌那时候就会比较累，但是整体来讲是很好玩的。甚至有市民是带着妈妈一起来到去打这个巨型的麻雀，他就说搬动这些巨型的麻雀的时候要很多的运动量，好像跟妈妈一起做运动一样。这个巨型麻雀派对唔单止俾到大家可以灵活脑袋，灵活我哋嘅脑筋，更加可以咧嚟到同屋企人，甚至系朋友一齐有个聚会嘅时间，同时亦都可以做埋运动。这个活动咧唔系净系初三有嘅，喺元宵节嗰一日。 即是下星期六都会有举行这个免费的巨型麻雀派对。如果有市民都好想玩下这个巨型的麻雀，都可以去到中环的街市中庭广场，中庭广场那里跟大家打下牌。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希望元宵节那天都可以在那里见到大家，因为这个巨型的麻雀派对是一举二三四得得了啊。来自钟宇璇和黎伟豪的作品。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继续都是农历新年。农历新年很多时候都会吃到的嘢，俾大家估下是咩咧？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虾啦。 由年三十晚至到年初一二，相信大家都会见到有佢嘅出现，寓意大家新一年开开心心，笑哈哈。咁但系原来要保存新鲜虾嘅方法都有好多噶，今日睇下呢个先。如果你喺街市买咗一啲新鲜活虾翻嚟，识得跳嘅，买咗翻嚟之后，点样可以保存佢，令到佢可以摆几日都仍然系咁新鲜呢？个新鲜嘅意思唔系真系几日之后佢仲识得跳啊，都仍然系可以保留住嗰个肉质嘅鲜感弹牙。只要你有一个胶樽、水樽。平时饮完水嗰啲水樽咧，胶水樽啊，咁就得噶啦。当你买翻嚟嘅虾，唔好即刻清洗佢，千祈千祈唔好攞水嚟到冲佢，亦都要将自己双手冰冷少少，然后买翻嚟嘅虾尽快放入一个樽入边。即是逐隻逐隻咁样塞入去。咁点解唔好冲洗佢呢？原来啲活虾当喺清洗嘅过程当中，佢好容易呢就会受到我哋自来水嘅水温，就会令到佢变质。可能虾头呢就会发黑，亦都会发红。咁所以点解啱啱我都话要令到我哋双手呢都系要冻少少。唔好用我哋嘅手嘅温度嚟到去令到佢变质。咁将啲虾，将啲活虾放晒入个樽度嘅时候咧，就即刻摆入去个冰柜、雪柜，即系冰箱嗰度。咁点解唔好入啲水落个樽度咧？咁其实都系同样嘅道理。因为当我哋入咗啲虾落个樽度嘅时候，如果放水入去雪佢嘅话咧，亦都好容易喺嗰个等待变冷嘅过程当中，会令到嗰啲水、嗰啲温度，令到个虾咧就会变质。所以首先将啲虾放入个樽度，摆入个冰格雪一晚先，第二日先至拎出嚟，再放翻水入去，再继续雪翻佢。到你要食嘅时候再攞翻出嚟，咁就可以保存到呢个活虾嘅弹牙程度啦。呢个方法对于中意食虾嘅人嚟讲，可以不妨试一试啊！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自重、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实不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承傲背后藏异彩。无缘拖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 望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壳。如此空阔，沿途望出这爱是无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哦，游客玻璃遮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洪家豪的黑玻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正系努力促成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释放人质协议，将令加沙地带持续休战六星期。拜登在白宫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之后会见传媒。拜登说正日夜为此而努力。拜登又说，在以色列考虑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时，有需要保护在当地避难的平民。阿卜杜拉二世说，加沙地带现在需要持久停火。他又说，以色列对加沙南部拉法市发动地面进攻，将肯定造成另一场人道灾难。聯合國糧農組織表示，加沙地帶的糧食不安全狀況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地大約220萬人口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的問題，越來越多人處於饑荒邊緣或者已經陷入饑荒。糧農組織副總幹事貝克多說，只要無法解決衝突，就會有越來越多人挨餓，而且越來越難以獲得食物、營養、水和醫療服務。糧農組織很難在第一線提供任何形式的農業生產支持，因為大部分農業生產即使沒有被摧毀，亦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美國總統拜登的競選團隊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開設帳戶，並發布第一段影片。分析認為，拜登團隊在 TikTok 開戶可能要爭取年輕選民的選票。拜登在短片中回答了關於美式足球超級碗比賽支持哪一隊和大選支持哪個等問題。美國政府和一些國會議員近年多次指母公司是中國自治跳動的 TikTok 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美國聯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已經禁止在公務流動裝置中安裝 TikTok。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經批評美方在沒有任何證據下一再對 TikTok 搞有罪推定、無理打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和清涼，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Pop Pop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Radio 4已经完成喺西九艺术公园嘅 Pop Up Live 啦。 香港电台第四台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嚟到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 哦，环境非常好，观众又热情啦，系咪啊？系啦。 咁我就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上堂唔会眼瞓，龙马精神。 RTHK Radio 4 is celebrating our 50th birthday this year。 五十年来效劳大众，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累啊，有没有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给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嘅6:36，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17度嘅气温，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今日大年初四嚟嘅，咁啊继续咧都系公众假期。咁直播室入边咧，头先就听到有 Vicky 啦，咁啊而家有小白啦。喂，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喂，我揭揭报纸咧，咁啊当然啦，见到呢个大埔林村咧，其实今年喺农历年嘅时候咧就搞得都有声有色喎。 系啊。 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咧，都真系日夜缤纷。 同埋夜晚嘅感觉，俾人好有一种新鲜感啊！ 系啦， 即系你平时去开就系即系啊阳光普照咁样啊嘛。 系 夜晚呢一个风景咧就少啲嘅，因为平时去夜晚咧真系黑蒙蒙噶嘛。但系而家喺棵树有啲彩带灯咧。 系啊。 Perfect， 所以咧佢成个感觉咧就无论灯饰装置啊，各样都好可以迎合大家，有晒玄关咁样，等、 啊、 大家咧就冲入去咁可以享受一下。咁当然啦，我自己亦都有问过一啲当地嘅村民啦。咁、其实今日见报纸咧，都睇到一个咧就系、是、小题啊，呢、這个就话熟食档一日生意20万元咁样。咁啊的而且确咧，生日目标佢哋话生意嘅目标咧。就20万元达唔达到咧？咁佢话咧就都应该可以嘅，销情都可以嘅，咁咪啱咯。咁啊，即系证明其实呢啲日夜缤纷咧，真系可以令到啲小商户咧就可以先赚一赚钱。咁啊，过一过咧，过一过年先，过个肥年，肥年我唔敢讲，起码过一过咧就系唔错嘅年，咁啊好紧要。咁啊，林村咧而家就人山人海啦。咁我自己有路经附近嘅时候咧，都见到的而且确个交通方面咧系几塞啊吓，呢、个真系几塞嘅。咁啊要跟翻呢个交通警员嘅指示啦。但系咧，我见到有另外一个命题咧，就系、话到穿汉服古风啊，呢、一个咧去到林村嗰度许愿。嗱、呢个咧就真系好玩啦，因为咧。其实一直以嚟咧，就香港就冇乜特别穿汉服嘅一个习惯嘅。 嗯， 内地咧就好盛行嘅。 係啦，佢哋無論只要係一啲節日咧，其實佢哋都喜歡咧穿著翻一啲民族嘅服裝。咁啊我有喺內地試過行山嘅時候咧，佢哋連行山都會著漢服嗰下，我真係拍爛手掌。 哇！完全感受以前古代嘅時候。 係啊，咁都係佢哋。而家就好多石屎路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喺山上面，譬如即係女士嘅話咧，即係著到好似佢貴妃咁樣，我都有見過。咁當然佢哋有啲，我自己覺得佢哋就可能會上去影相啦，即係留念啊各樣嘢。但係可以著住呢一身嘅打扮喺個山上面行，又或者而家咧見到譬如林村都有好多著翻漢服，唔一定又係一定下下楊貴妃咁樣出嚟嘅。其實有啲咧即係可以簡單啲嘅，即係正如咧。我香港人都好熟悉嘅，譬如日本嘅和服啦，咁而家都有啲簡單版咧，就日語叫 kimono， 即係一着上去，唔使又要綁呢樣綁嗰樣，因為嗰一件頭入面都已經穿曬啦。係啦，咁而家呢個著漢服咧，我睇下之後咧，我都有興趣可以即係有機會試一試喎。 同阿仔 好似都幾靚同埋幾型。同埋好有呢一個節日嘅氣氛， 其實好㗎，我覺得好事嚟㗎。我淨係記得咧喺上環啦，有旗袍可以租借。咁你話漢服， 旗袍蝦人著㗎喎，旗袍係少少肥豬肉都即刻擠咗出嚟㗎。係 㗎，咁所以咧喺香港， 好想我男士嘅呢、這個， 就好似暫時未有真係有一啲漢服租借啊。咁但係你諗下，去到韓國、日本都會有一啲租借服裝，點解我哋喺香港唔可以有？ 同埋咧，其實。全世界啊嚇，中東地方又好，又或者係一啲東歐嘅地方都，佢哋都有好多佢哋自己傳統嘅服飾噶嘛。而佢哋都係著緊噶嘛。咁不過我哋即係以前一直以嚟，即係我呢個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我哋殖民地嘅時間咧，就冇乜呢一種咁樣嘅習慣啊。咁而家咧，即係著翻呢啲漢服咧，個感覺特別過年嘅時候，哇，個氣氛真係好好、 啊。 係啊，啲小妹妹成日拎住啲線咧。嗰啲線係嗰啲即係中國傳統嗰啲圓圓地嗰啲線咧，咁有啲半透明嘅，跟住入邊有一啲古裝人嘅圖案喺度，我覺得都幾靚呢個，唔錯。 嗱，我覺得我哋咧農曆新年嘅時候，我自己都會有件咧好似唐裝衫呢只咧，小白。呢只啦，唐裝衫啦，就咁半件嘅，好似件褸咁樣著上去嘅啫。咁但係咧，我哋係真係少啲咧著漢服嘅。但係咧，唔知係咪最近都好流行？我咧流行到咧，我表姐個女咧喺新年都有著到 嘅。哦，係、哦， 有著到漢服翻嚟嘅。系同我哋拜年，好靓噶！ 其实真系古装人咁行出嚟， 系啊！ 农历年我觉得真系好玩咗好多， 系啊！即系个感觉更加有气氛啊嘛！ 系啦，咁仲有你加上咧，譬如林村啦，见到报章喺度影相嘅时间咧，咁啊香港许愿节汉服日咁喺林村嗰度举办咧，真系好有呢一个中国道家民族嘅感觉。咁啊，再加上佢哋又着住啲汉服咧，抛宝碟啊！食嘢啊，可能篤魚蛋都著住漢服啊，其實係真係有一個咧好濃厚嘅情懷喺入邊啊，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咧，不妨試下喺呢啲譬如農曆年嘅時間啦， 或者中秋節啦， 中秋節得喎， 最快就係元宵節， 元宵節係、哦、 下個禮拜六， 係、哦、 元宵節可以睇下搬唔搬到件翻嚟， 係咯， 係咪啊？幾開心啊、 哦、！Brian 嗰啲人即係阿風騷個 Brian 都應該會。即系切合呢个题目，又左扮右扮，因为佢性格系嘛，似系佢喎，呢个系啊，系啊， 佢喜欢扮嘢系， 系啦，系佢开心就好啦吓，系啦，咁大家可以咧，即系睇下呢一个汉服啊吓，咁有好多嘅风格咧喺入边嘅，咁啊揾啱自己嘅时代佬，咁啊可以咧穿着翻呢啲咁古色古香嘅感觉啦吓、 神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咁啊，之前亦都睇睇呢一个天气先啦。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以及咧就清凉嘅。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都系和暖嘅吓。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嘅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寻日就即系湿度就真系都几干，今日74咧。算是好咗啲㗎啦，起碼冇尋日咁。我尋日見到我阿仔仔喺户外嗰地方呢，吹咗陣風，個嘴都已經爆拆啦，即係即刻要幫佢查返啲潤唇膏先得。好，咁喺農曆新年嘅時間啦，咁唔少人呢都會派利是㗎。咁我同 Vicky 呢都會派利是嘅。咁但係即係回想返啦，其實原來派利是都有好多唔同嘅習俗。咁到有啲人呢再派兩封嘅。 有啲咧就派一封嘅。咁啊，两封嘅意思咧就即系，譬如新婚夫妇第一年派利是，夫妇二人咧就各派两封。啊，原来个寓意嘅呢、這个寓意咧就即系解双双对对好意头。不过呢亦都有但传统呢就话到四字呢就係不吉利嘅。咁四呀嘛四大家明点解不吉利㗎啦。咁所以可以选择呢又派两封喎、哦。咁至于结婚第二年啦如果对方呢就唔认识你一半嘅话呢啊原来又可以选择派返一封㗎喎、哦。咁 ,Vicky 你嗰、那个你个风格系点样噶？ 吓，今年第二年啊嘛， 系、啊、你第二年嘅啫， 系啊，第二年噶啦。咁我上年都真系所有都双封双封嘅，今年我 就、啊、你系跟翻个传统习俗噶，谂住 跟翻传统冇， 就系咁啱自己谂住派两封咁样 嘅。系啊系啊， 哦、 我跟心意嘅， 我跟心意嘅，跟心意。 我觉得小朋友嗰啲咧，我多数点样都就算佢唔识我另一半，我都觉得双封 OK 嘅小朋友嘛。咁、 啊、 你话如果真系俾翻我嘅朋友啊，咁如果佢真系唔识我另一半，我都系派单封咯。 哦， 咁出嚟做嘢啦嘛，佢、 啊、 都唔系自在。 意头意头咁啊得噶啦，系啦，冇错。咁啊，新婚夫妇咧，如果要派双封利是嘅话咧，咁啊，嗰个金额亦都会加上去啦。所以咧，其实封几多咧，嗱，老实讲啊，都系好视乎咧你自己嗰个嘅财力嘅。咁啊，原来都有公价嘅，即系叫有公价可以参考。咁啊，话到如果系亲戚啊、好朋友啊，咁啊，嗰个价钱咧就可以维持翻五十啊，至到咧就系几百蚊不等啦。普通朋友啊，普通同事啊，普通邻居啊，咁嗰啲咧就话到其实二十咧都应该系可以嘅咁样。好啦，啊每逢农历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咧就系谂住换呢个新利是，新呢个新钞票去封利是啦，寓意咧就好意头嘅。咁当然啦，而家咧就好多叫做新钞啦，即系仿新钞嗰啲咧，其实佢就好似 ATM 都揿到出嚟噶嘛。咁我觉得呢个咧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啊银行方面咧可以继续喺呢方面咧就着墨多少少。好啦，今日按照传统，咁啊中国人都避免咧会用唔同颜色嘅利是封噶噃，咁啊避免咧会用绿色啦、蓝色啦、白色等等嘅颜色嘅，咁啊红色嘅利是封咧咁啊比较上多啦，咁啊亦都可以将入边咧设计成为唔同嘅卡通人物啦，咁啊我哋神光阿嘉明咧，咁啊直头叫阿女女就设计咗一个好似幸运买送篮咁有个手袋嚟，佢个手袋唔好意思，佢个手袋咧咁啊画咗啲公仔，小朋友画咗啲公仔，咁啊自己印，咁啊好靓，上面成日都写咗啲叫做吉祥嘅字句。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听众可以，譬如你跟姓氏嘅咁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谂住大家都可以利用呢个利是封重用嘅话咧，咁啊普通红色嘅一个利是封亦都可以嘅。好啦。咁如果你话未婚长辈使唔使派利是呢？嗱，各处乡村就各处礼，啊，决定派利是俾长辈之前呢，其实都可以问一下自己父母，又或者咧问一下你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意见。始终咧，利是都系心意嚟嘅。咁啊，对于一啲譬如未结婚嘅长辈咧，啊，你想派俾佢嘅又无妨噶噃。咁啊，呢个咧就可以再问翻咧，再高一级嗰批嘅长辈，咁样咧就会好啲。好啦，另外派利是嘅传统方面咯，由呢个正月初一去到十五都系属于新年嘅，咁所以咧派利是系可以派到十五噶。拆利是嘅话咧，咁啊根据翻传统嘅习俗咧，最好咧都系正月十六或者之后先至适宜噶。咁啊寓意住咧就系收齐所有长辈嘅祝福。收集晒祝福啦，跟住先至一照拆。咁当然啦，如果有啲小朋友咧，就谂住一收到利是啊，即刻拆。等我睇下入边个紫菜系几多先咁样。咁啊，记住咧，温馨咁样喝一喝止住佢。咁啊，然后咧就唔好啦，啊，叫佢唔好留翻咧。我哋呢个十六先至去到派嘅。咁啊，利是咧，当然对于我哋中国人传统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嘅祝福啦。咁所以大家派利是嘅时候咧，入边嘅金额是少，最紧要心意是大啊。 整串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 爱恋是用重，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如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错在莫奈如更改，但留留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你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 望一望大钟先，都系呢句六点五十一分咯，几点钟都无伤大雅，原因系因为你可以瞓晏啲，恭喜你。佢名字叫林峰，无伤大雅。出面十七度嘅气温，继续都系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当然继续咧揾嚟啲专家同我哋讲下茶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新年快乐，星期二13号年初四嘅朝头早，继续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新年快乐。我哋真系有默契啦，祝你新一年继续青春常驻，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 身体健康真系最重要啊！ 系啊， 祝你龙马精神啦，事事如意啦，系啊！相信咧呢几日大家咧都食咗好多唔同嘅贺年食品啊， 系啊，食咗好多啊，食到咧好似个胃有啲滞滞地咁样添啊，食咗好多年糕啊，我 年糕啦，萝卜糕啦，萝卜糕最好再加啲 XO 酱，不得了，跟住仲有嗰啲煎堆仔啊，全部咧都系一啲好油腻嘅。 是 吃完那个胃呢有时候都顶不顺 腻腻地啊， 是啊，其实呢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解腻啦，因为饮茶呢其实会加速我们的胃液生长啦，帮助我们去消化，所以这段时间呢都不妨可以饮多些茶的。 饮多些茶会令到我们消化得到啊，那可不可以 keep 住是茶送饭，饮一啖茶就吃一啖嘢咁样呢？ 那又不可以的、哦、其实呢茶呢是会令到我们利尿的，那我们饮茶呢比起饮水呢去洗手间多1.5倍，所以呢我见好多人呢 中意攞住支支裝茶，全日咧淨係飲茶，其實咧都會對身體咧一個脱水嘅問題。咁第二咧，尤其是咧，如果你本身咧有一啲高血壓嘅問題嘅話啦，亦都係茶當水飲嘅話咧，你個人乾咗啊，咁你個血管咧彈性都會差咗。咁所以我哋注意翻啦，我哋飲一杯茶嘅同時咧，最好都係飲翻一杯水嘅。 嗯，咁有冇話其實最好？我哋一日飲幾多杯好，或者最多我哋去到邊度就好停啦咁樣。 其實呢一個真係因人而異嘅，仲要睇你飲嘅係乜嘢茶。譬如咧，以綠茶、白茶為例啦，佢哋呢一啲咧比較係我哋叫做刺激性強啊。 我知道屬於涼性嘅茶係咪？ 係啦，相對比較涼性嘅茶啦。即刻想，咦？你幫我把脈先 ，Vicky， 係咪想完中醫 course？ 唔係啊，我記得你講過。 係啊，咁所以咧，譬如有啲係飲得太大量嘅話。好容易刺激性強咧，其實唔知道你覺唔覺咧？有時候食完沙律咧，即係如果唔食熱嘢，食好多沙律咧，你自己咧個身體都會覺得有陣涼意喺度 嘅，係 啊，都會覺得唔舒服噶。 所以我自己多數都係中意食熱菜多啲嘅。 係啊，即係始終唔知係咪呢個亞洲人體質咧，要飲翻啲暖嘢啊、熱嘢啊。係啦，咁其實茶都係嘅。頭先講有分一啲涼性同比較温性少少嘅茶啦。咁所以譬如綠茶、白茶呢一啲咧，除咗頭先講啦，可能飲得太大量嘅話啦，會涼啦，同埋有機會可能容易心跳加速啦嘅問題出現啦，咁所以如果你係真係飲得多嘅，譬如講，我一日飲幾杯嘅喎，咁可能咧飲翻啲頭先講中性發酵嘅烏龍啦、紅茶啦，或者係保利茶都會比較好嘅。 嗯，咁我哋喺新年就食得多嘢啦，有冇話其實喺呢段時間最好係適合飲啲咩茶咧？ 呢一段時間咧，我個人咧就最中意介紹大家飲保利茶噶啦，甚至乎咧，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可以飲一啲陳皮，加啲陳皮落去啦。咁陳皮咧本身有化痰止咳健脾的功效，咁保利茶亦都非常温和暖胃，咁变咗咧两者加埋一齐之后咧，其实个功效亦都会相辅相成嘅。咁但系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呢一类茶咧，我哋都要洗一次先嘅。你谂下，陈皮可能喺太阳下面晒，咁唔多唔少都可能会受到轻微嘅污染啦。咁所以我哋咧洗一洗，洗咗啲茶尘啦，跟住咧第二泡先要用热水去冲泡嘅。 嗯，有冇话要泡几耐？又或者因为我知道有啲茶叶唔可以泡得太耐噶嘛，泡得太耐除了淡味之余都不是那么好的。如果加上陈皮下去，有没有说陈皮只可以焗两转茶就没有味的了样？ 我们通常呢会是陈皮呢，它一开始呢个味呢没有茶叶那么出的，反而呢它浸耐了吸收多了水，它后面的果香呢更加明显。 哦，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这些茶呢我们会煮的，煮都没问题的。因 为怎么煮呢？ 直情是有个我们会用一个玻璃壶电陶炉，就好像真的煲水那样，但是挤在个水煲里面的。系啦，咁就会去煮啦。咁你去煮到个颜色系，咦，差唔多啦，深红色啦。咁我哋就会攞翻个茶叶出嚟。咁咧就要留意翻啦。虽然咧话就话可以煮啦，但系咧都唔好浸泡过耐。咁我哋譬如如果喺茶楼饮茶咧，都建议大家搵翻个吉壶，见到个汤色差唔多啦，倒翻出嚟。咁最好咧就茶水分离嘅。 嗯，咁有冇话如果我冇嗰啲玻璃壶啊，咁我又可以点样煮咧？ 其实如果你用屋企嗰啲瓦煲都系冇问题嘅，好似煮中药咁样啦。咁因为大部分人屋企可能都系用翻一啲煤气炉啊，或者系电磁炉啊，咁如果我哋用翻系一啲系平日煲嘢嘅嘢都冇问题，但系就要留意入边就唔好有任何油渍啦。 嗯，咁如果假设我唔系用嚟烧制嘅，喺新年嘅时候食年糕、萝卜糕，甚至系一啲角仔，有冇话点样去配啲乜嘢茶系最好味嘅咧？ 有时候咧，你可以除咗按佢嘅功效啦、味道去配之外啦，有时候新年咧，大家都可能会中意饮啲喜庆啲嘅茶， 系 咪啊？ 大红袍， 大红袍啦，即系即刻都哇，即刻好似～都好新年嘅感覺，係啦。咁除咗大紅袍之外啦，有一個紅茶咧，近年咧都非常之流行嘅，叫做金進味。 金進味，邊個金啊？ 金色個金， 金色個金。跟住咧，邊個進啊？ 進係進馬開雲嗰個進， 英俊嘅 英俊嘅俊，係啦。金進眉啦，咁眉就係眉毛嗰個眉啦，一個非常之高級嘅紅茶嚟嘅。咁佢咧用好多最幼嫩嘅芽頭啦，咁亦都係用一個傳統嘅紅茶嘅方法去加工咧。咁佢個價格咧亦都係哇可以好高㗎，當然。咁但係咧喺呢一個時間飲金進眉咧，咁亦都寓意啦，我哋可以金銀滿屋啦。 嗯，有冇話個味道同其他嘅紅茶有冇啲乜嘢唔同㗎？ 佢嘅花香非常之明顯啦，亦都 都是一個非常優雅的紅茶嚟嘅。平日我哋飲茶包紅茶咧，你浸得耐又鞋又澀啦，咁好多時候又加糖加奶去平衡翻個茶味啦。但一啲高級嘅紅茶咧，其實唔需要加任何嘅香料啦，其實佢就咁去原葉去品飲咧，都係非常之好飲嘅。 嗯，咁除咗呢一個金骏眉之外，仲有冇其他茶都係喺新年都好適合飲嘅咧？ 有一個茶咧，我會介紹俾大家嘅，就係老白茶啦。 老白茶 係啦，白茶咧，我哋都知道咧有一個抗氧化嘅功能啦。 嗯， 但係原來咧老白茶咧喺一個陳化案嘅過程咧，佢一啲黃酮類嘅化合物會增加。咁呢個黃酮類化合物咧係一啲存在喺天然植物嘅一啲超級抗氧化劑嚟嘅。 哦， 係啦，咁所以咧可以加速幫助我哋嘅心血管功能啦，咁亦都係可以加強我哋嘅免疫系統啦。所以咧白茶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就係、一年茶，三年藥，七年補，就係講呢個茶咧，原來存放咗一個長時間之後咧，尤其是講緊係雖然個謬語啦，就係話三年就開始有藥用功效嚟啦，但研究顯示咧，20年嘅老白茶咧，佢嘅黃酮類化合物咧係最高嘅。 哇！咁佢嘅價值應該都唔平喎。 咁茶葉呢樣嘢咧就有平有貴嘅。咁如果咧你想飲老白茶，又覺得貴嘅，咁你買啲新嘅白茶擠20年咪得咯。 今日開始，今個新年， 今個新年我哋就開始儲茶啦。 買定佢係咪啊？然之後咧，擺20年之後，我哋就可以嘗試到呢個老白茶啦。 冇加保啊！ 啱啦，農曆年咧，大家飲下啲茶啦嚇，咁啊又可以消消滯。好啦，出面17度嘅氣温，轉頭分途廣播，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喺大年初四，晨光第一線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10點，轉頭二台見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朝早7:07，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有白元浩小摆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出边啊17度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大年初四，继续咧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交通组啊，大年初四咧都会继续休息嘅。咁但系咧，你上翻一啲嘅封路措施，譬如政府嘅官方网站咧，都会见到嗱，今日咧就系2月13日啦。咁啊，其实2月13日嘅凌晨4点咧，都已经至到下昼嘅1点期间啦吓。咁啊，寻日都有略提过嘅。咁就位于呢个湾仔龙和道嘅特别交通安排啊吓。咁啊，为咗配合香港道路竞走锦标赛，咁啊，龙和道实施以下嘅特别交通安排嘅。咁啊，道路封闭方面见到。就介乎龙合街以及就菲林明道的一段龙和道东行将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亦都见到龙和道东行介乎天华道以及龙合街的部分行车线，以及龙合街北行近龙和道的部分行车线都会封闭。沿着龙合街的车辆将会禁止右转入去龙和道东行，有不少的交通改道措施，大家咧 都要留意住啦。好，咁除咗呢一个咧，就喺港岛区湾仔嗰方面之外啦。咁当然，另外一个咧就系由于为咗配合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咁所以咧喺今日啊星期二嘅时间啦，咁亦都会喺铜锣湾实施咧一啲嘅特别嘅安排嘅交通安排。咁睇翻啦，咁下列嘅道路啊吓，咁将会咧喺下昼嘅两点半钟。下午两点半钟就开始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嘅，咁呢个要更加留意啦。不过我谂大家如果系铜锣湾附近一带出没嘅话，之前封咗路都应该习惯咗啦，系嘛？ 都系嘅， 即系知道警方方面会点样封，咁但系都略略讲讲啦。加路连山道由佢哋由呢一个礼顿道东面交界啊吓，至到咧就棉花路之间嘅一段道路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就係東苑道至到棉花路之間嘅部分行車線。咁啊，亦都有就係介乎恩平道同埋呢個開平道之間嘅一段希慎道西行啦。另外就係介乎蘭芳道以及咧，就係希慎道之間嘅一段利源山道啊，專線小巴除外嚇。咁啊，到時咧又再睇下要跟翻呢一個嘅警察道路嘅指示啦。咁如果你係駕駛嘅，咁啊今日去到下晝時間咧，咁啊都係有比賽關係啦。咁啊唔好去揸去銅鑼灣啦，人多車多。咁如果大家要睇呢個比賽嘅話咧，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行兩步就已經到大球場。 係啊，最方便啊。 係啦，咁我覺得又可以減輕呢個道路上面嘅負擔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都係大家嚇使用翻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如果你話係其實下晝兩點半鐘開始啦。的士同埋私家车落客区啊，咁亦都有唔同嘅道路嘅一啲嘅新嘅指示嘅，咁到时就大家留意翻多啲啊。呢度就唔再细讲啦，因为见到呢啲政府有关于运输安排嘅公告，其实都好长，都有成差唔多六七版 A4 纸，所以我唔讲太多啦。最主要嗰几条咧讲咗，咁就等大家即系知道铜锣湾嗰度咧就唔好去咁多啦吓。 系啊， 除非睇比赛啦吓。 系，冇错。其实除咗咧即系啱啱我哋讲啦，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咧，有好多咧，其实而家喺我哋嘅社会上面都有好多爱心嘅人士， 哦系， 嚟到去帮助有好多人去乘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普通人咁样，我哋可以预知到时间，睇到个 app 就知道，十分钟就有车咁样。 系喂，好方便喎！其实呢个 app 我真系成日用嘅。 系啊，同埋而家睇埋咧，有几多个人喺架巴士上面？ 哦，系啦，冇错， 呢一样嘢 系方便嘅， 方便咗。 我试过有一次咧，咁要去搭翻去新界嗰边啦。咁我喺个巴士站嗰度等车，其实有两架车都入咗入去我想去嘅位置嘅。咁我梗系拣少人嗰架啦， 有得坐啊嘛。 系啦，即系连几多分钟，如果我只系等多分零两分钟，但系后边嗰架车系少人嘅话咧，咁我一定会咁样选择。 系，我都会啊，我都会，因为如果你长途车嘅话，我更加想坐啦，系咪？ 系啦，系啦。 咁其实除咗我哋咧方便到我哋平时嘅人之外咧，其实而家咧都有一个喺新闻见到有一个叫做声音巴士站。 系。 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帮助一啲视障人士咧方便佢哋搭巴士嘅。嗱，日常咧其实喺视障人士嚟讲，佢哋要靠自己嘅记忆啦。可能是要写一些路牌啦，写了个牌是搭譬如一号巴士，他要写定，然后可能就会问人啦，问啲途人啊，究竟巴士站在哪啊？而家有巴士站未啊？呢架巴士嚟紧系几多号啊？咁样，咁对于他哋嚟讲，其实是有好多嘅不便嘅，咁但系而家有咗呢个声音巴士站咧，就可以方便到他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声音巴士站呢个构思，原来咧。是嚟自我哋嘅中学生嘅， 系咩？ 系啊， 咁叻嘅。 真光女书院有学生喺2022年参加咗个比赛，构思设计呢一个声音巴士站出嚟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得到深水埗嘅一个社区啦，然之后咧就系民政事务处佢哋嘅协助啦，九巴资助啦，嚟到有咗一个声音巴士站。 喂，点样运作嘅话呢个巴士站？ 系啦，咁其实点样运作嘅咧？佢就有个装置嘅，个装置就好似月饼盒咁大。 而家未 launch 噶嘛？ 而家咧，其实喺上个月开始就喺深水埗区主要嘅干道，包括咗系长沙环道啦，以及系南昌街啦，有总共咧系为有61条嘅巴士系覆盖得到嘅。 诶、哎，咁都几多咯？ 系啦，即系可以去到荃湾、屯门、港岛等等嘅地区。咁所以咧。就喺已經開始實施實行緊呢一個嘅裝置咁樣嘅啦。咁其實係咩嚟？點樣做到嘅咧？就係、有一個裝置，呢一個裝置咧就好似月餅盒咁大啦。啱啱有講，咁就擺咗喺巴士站嘅電箱上面。咁而視障人士咧，佢就會有一個感應卡。呢、個感應卡咧，就會係當佢哋行到3米，即係同嗰個嘅感應器嗰、那個裝置 sense 到啦， sense 到3米啦。咁咧、那個裝置咧就會發出 beep beep。 哔哔哔嘅声音，咁就可以俾到个视障人士知，诶，前方喺边一个？喺东南面就系有一个声音巴士站啦，就系个巴士站喺嗰度啦。咁你哋行咗过去嘅时候咧，就会有人声。咁佢人声咧就系会话俾佢听有几多号巴士啦，几多几时到啦，然之后你 一分钟之后有一号巴士咁， 系啦， 两分钟之后有七号巴士， 系啦， 类似咁样啦， 系啦，会有人声朗读个巴士路线嘅广播啦，咁直至到诶佢上咗巴士啦，或者佢觉得啊唔需要个声音啦， 跟住讲拜拜噶。 应该唔会，我唔知呢、 這个。我哋未试过。 应该冇拜拜，点解咧？ 好好啊，呢、這个设计系。 系啊，佢就嗰张卡，你有个叫做防止嗰个再出声啦。佢有个防止你去 sense 嗰个嘅、可能金属卡咁样啦。我唔知嗰、那个嗰、那个套系乜嘢，总之有个套，你将个卡摆翻落个套，佢就 sense 唔到啦。佢、就会停止个声音，所以应该系唔会讲拜拜嘅。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可以方便 防止 wave 嘅一啲套嚟。 系啊，呢、這个我唔识啊，呢、這个系啦，咁我就唔多讲啦。总之就系防即系将个卡放咗落个卡套度，咁佢就可以 sense 唔到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再出声音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俾到视障人士的而且确系有咗一个独立出行嘅信心啊、因为有阵时佢哋出街咧会觉得啊，好似都要麻烦到人啦、好唔方便啊，咁但系就会俾到佢哋有个安全感。咁而家首先咧就系呢一个深水埗度实行啦。希望可以之后可以覆盖到全香港，咁令到多啲人出街嘅时候，即系特别系视障人士啦，都可以方便得多咯。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唔单止净系视障人士，我觉得反而咧，有阵时老人家出去嘅时候视力咧未必咁好啦。 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如果多方面嘅呢啲嘅配合咧，令到长者愿意多啲出街嘅时候，佢哋咧都会。开心翻啊！唔好净系成日屈喺屋企啊！ 我哋咧就净系谂住个观感上咧，就一定系要望到啲嘢嘅。咁、但系其实咧，我谂好多朋友啦，如果佢真系眼睛唔系咁方便嘅话，我哋喺其他人类嗰个观感上，即系例如听觉，咁都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支援佢哋嘅话咧，呢个系一。肯定是一件好事啊！即系令到更加多人咧，系可以享受到我哋社会嘅一啲现有嘅一啲资源啊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来年或者呢个龙年再多啲唔同嘅关爱设施咧，咁就可以帮到我哋成个社区咧。因为我哋社会上面唔系净系得一种人噶嘛，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希望帮到大家就最好啦。尽量每个方面都可以配合得到，咁我相信大家都会个个都龙年开心啊！ 系啦，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设计啊吓，咁啊等下。因为我就冇我搭巴士嘅时候咧，就冇望到，因为你系话喺边度？ 深水埗 区比较上多， 实行咗 系啦。咁我去深水埗区，我多数都系搭港铁，因为 系因为而家咧喺深水埗区，啱啱我讲就系长沙环道同埋南昌街咧，系有15个嘅九巴巴士站安装咗呢个装置嘅啫。 系 咁，其他地区未实行嘅。 系 咁就希望之后可以多啲 多啲啦，系啦。咁我哋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区份。 系啊， 系啊，我见到。真係巴士公司都好努力去到改變，即係迎合一啲更加多人嘅需要，即係去用心思呢、這個好好。 係啊，咁其實當我哋真係有呢啲聲音出嚟咧，反而我哋要接受翻多啲啊，唔好覺得有噪音啊。有陣時咧，我哋聽到啲聲音，我見到啦，唔使啦。 好似尋日阿佩奧爾練波俾人投訴啊，你有冇睇啊？係啊，有啲賀歲杯嗰啲，有啲精英球員啊嘛，即係世界級嗰啲咧，咁佢哋練波俾人 投 訴 嘈，係咪？係啦。得包容多啲，大家。 人哋真系人哋世界杯冠军嗰一扎嚟嘅， 同埋练波有阵时你兴起咧，都系要嗌下嘅，嗰边左边。 可能佢练得大，即系嗌得大声，跟住本地嗰啲学生哥又觉得，咦，原来世界级系咁样噶，气 势啊嘛， 系啊，气势啊咁。即系系啦，人哋可能 多一年新一年包容多啲啦。 都唔知几多年先嚟香港一次，可能你第一次嚟香港，跟住俾人投诉，真系阴公主啊！哎，好啦，唔好讲呢啲住先。咁啊，你出边咧，咁啊，其实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电话咧就驳咗阿船仔，船仔咧就叫咗佢喺出边咧等等先，咁啊唔好入嚟住，咁啊同我哋睇下出边嘅天气。喂，早晨啊！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 ，Vicky， 早晨， 早晨啊，点啊？出边食风啊，定系冇风啊，定系即系干燥个嘴唇爆紧擦啊？而家 我觉得有少少干嘅，咁另外咧个天气嚟讲，我又觉得 咁多寒啦，又唔算好冻嘅。不过今日个天啊好靓，今日个天咧蓝，冇白云，但系蓝蓝地嘅。 哦，蓝天、啊、 叫万里无云啦、 啊。系、嗯、咁，所以咧见到咁靓嘅蓝天咧，即系代表日夜温差可能都会大少少。日头嘅时候咧，气温有时都上到二十几咁样嘅个感觉，嗬。但 系 系啊，太阳一收嘅时候， 日夜晚有可能冻翻咯。咁所以各位嗰啲，譬如长者啊、小朋友啊，或者一啲本身孱少少嘅朋友们咧，都要 即系我啦， 注意翻。 系啦，你真系好好人啊你。 咁啊，同大家讲下点样保暖啦。最紧要就系保护翻个头啦、颈同埋个膝头哥嘅。 系。 咁可以做啲咩呢？你可以戴返顶帽啦、颈巾，同埋千祈千祈唔好膝盖，即係你嗰个膝头 膝 头 哥 外露啊， 何下个膝头哥咪得何？ 唔好着短裤短裙係咪啊？ 啱啦，何下都可以係一个办法嘅，咁但係如果你可以每日都何，长期何都可以嘅， 何都冇气嚟暖啊， 着个护膝出街咯。 系啦，早起咗系唔错 ，Vicky 呢个方法唔错。讲下三个穴位可以注意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颈背之间嘅大椎穴，即系大概系喺你个你个肩同埋你个颈中间有个位置嘅。 哦，系系。 咁另外就 系 喉咙嘅天突穴，可以令翻个身体暖嘅。 即系喉位嗰个位啊？咁女士咪冇咯？ 唔一定冇嘅， 总之冇嗰条颈咯。 唔一定冇，唔一定冇，女士有喉韵。 唔系，我意思唔一定冇天突穴噶嘛。 总之保护条颈，系咪啱啱啊？嗬。 而喺喉咙就有，每个人都有喉咙嘅，应该。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呢、這、一个女士们就记住注意翻膝头哥嗰个血海穴啦。 系，所以如果咧，假设女士咧新年啊想着短裤 show 下条长腿，但系都唔好真系啊，应该要戴翻条颈巾嗰啲。如果入到室内地方坐低咗，就冚一冚个大髀啊， 遮住女士都要遮住粒喉骨啊。 冇错，遮翻个喉骨，或者咧点样保暖翻喉骨，饮翻杯焗肉桂茶都 OK 嘅。 哦，肉桂茶好，哎呢、這个好饮，肉桂茶好饮，我都中意。 系啊，你用翻肉桂粉一克，陈皮一角，咁之后同埋杞子五粒到，咁之后你再加一碗热水啊，可以加埋啲陈皮、杞子咁啊，搞一搞焗埋佢就得噶啦，咁就可以驱风散寒、暖胃保暖。 嗯， 尤其是咩呢，如果本身胃寒嘅长者都好啱嘅。咁当然啦，如果你都系惊嘅话，问准医师先好饮啦。 哦，系、哦，问一问医师先。咁听日咧又可以问一问医师，因为我晨光大学啊嘛， 系 啦，我谂住问一问啊医师咧，就睇下如果你即系农历年啊，食好多嗰啲煎炸嘢，系咩角仔啊、萝卜糕，全部都煎嘅、哎。我断估大家都唔会咁神心去蒸啦。 蒸年糕 都有嘅，好唔好食见仁见智啦吓。咁如果你煎完嘅咁时候，那个即系个喉咙啊，嗰样嘢系咪，譬如又容易爆晒疮啊咁样？系啦，咁呢啲大家都要注意啊。听日留意住晨光大学啦，系啦。 系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 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4%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V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欧，当然要祝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声咧！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7:22，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咁啊，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早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早晨，早晨，小白 Vicky 船仔， 系啊， 龙年大年初四啊， 系 啊，祝大家咧天地和顺，家添财， 哇， 平安如意，人多福。 哎，好啊， 哇， 好句好句，即系听完 Ringo 讲就天地都有正气啊！ 哎，好诗啊， 系 咁啊 ，Ringo 都好少咧，直播室咁多女士陪佢讲电话。 今日有船仔啊， 系啦，今日有船仔同 Vicky 啦。不过咧，今日就大年初四啦。咁啊，相信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会攞个长假，特别系内地嗰个春节个假期咧，其实都放得几长噶、啊。Ringo 唔系净系好似香港嗱，香港就听日就已经要翻工啦。翻学嘅朋友就再唞多阵先。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都谂住请多几日假，咁喺香港过咗几日假期啦，咁我再上內地嗰度咧，又可能探親啊，甚至乎係駕駛上去嘅話咧，唔知道喺農曆年嗰個駕駛同平時如果內地駕駛嘅話，係咪都有大嘅分別嘅咧 ，Ringo？ 有係有嘅，咁嗱，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人多車多，係過關時間長。 哎呀， 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嗱，當然咧，即係嗰個高峰入境咧，就原則上今日已經係初四啦，過咗噶啦。一般嘅話咧，即係話喺年三十晚咧，就高峰咧就係話我哋叫做過關咧，即係如果係港車北上嘅話咧，大多數都係譬如係喺年三十晚就過去。港珠澳橋，咁跟住入珠海，咁但係當然有某一啲咧就留翻香港，即係過年嗰啲咧，可能係初一、初二，甚至今日咧，我哋知道咧，都有啲朋友咧就今日都講上去，可能今晚落嚟，又或者咧因為係聽日先至咩啦，即係聽日先至翻工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即係話有一啲咧都係會係今朝上嘅，今晚落。 系， 咁呢一个咧就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即系呢度咧都要提一提咧，港车北上咧，特别响我哋叫大时大节咧假期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就我哋叫高峰咧就系、是入境咧，即系入翻去珠海关咧，系多数都系早上噶，咁呢个要留意翻，特别咧就响十一点至两点钟咧，呢啲系啲好高峰期咧，利用港珠澳桥去。珠海關就即係、就是、入廣東省嘅，咁而係翻嚟咧，大多數啲朋友咧，佢哋都會係譬如話翻嚟香港食飯，又或者喺嗰邊食完飯翻嚟，咁所以咧響珠海咧，我哋叫做出境去翻香港咧，大多數都係下晝嘅四點零鐘。到晚上嘅十点钟，咁呢啲咧都系一啲高峰时间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啲高峰时间，你愿唔愿意去排队？如果唔系咧，就尽量系喺啲高峰时间以外咧入境同埋出境。 其实就算系高峰啦，咁我谂嗰个叫做每一架车过关嘅时间都应该系会尽快去到处理啦，系嘛？ 系啦， 系。 不过咧呢度有少少唔系贴士，不过都要。俾港車北上嘅朋友，嗱好熟嗰啲佢已經知噶啦，唔熟嗰啲咧，大家要留意嘅。喺高峰入境同埋出境咧，因為咧係太多車，太多車唔係話我哋叫做港車北上嘅車太多喎。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會利用珠海個關口咧出境入境，包括咩咧？我哋嘅中港車包括埋咧就係話呢一個中澳車。好啦。再加埋我哋咩？港車北上，再加埋咧澳車北上，你諗下四種嘅車，都係利用翻咧係珠海嗰個關口咧、出境同入境啊。所以咧係大家都要留意，特別喺港車北上，因為唔係經常上去，所以如果遇到高峰嘅時間咧，你必須係要預多少少時間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好心急。咁呢啲港車北上嘅些少貼士啦。咁嗱，我諗最主要咧。如果我哋響一啲即係假日好，或者而家平日上去呢一個港車北上咧，今日咧當然啦，初四咧有少少 tips 俾大家咧， 係 呢啲 tips 咧都對大家可能係都有幫助嘅。第一，你如果要預備港車北上嘅話咧，第一你儘量咧最好咧就係申請一個咧我哋叫做粵通卡嘅 ETC， 粵通卡， 又或者係啦。因为过桥咧，佢要收费嘅。咁咧，一般咧，如果你装咗呢个咧，我哋叫做ETC，又或者香港嘅我哋叫 Auto Toll 咧，其实如果你 用自動收費咧有九五折嘅，嗱，要去換折翻，有九五折嘅喎嚇，咁所以留意翻啦，因為咧過橋咧係百五蚊嘅，咁所以你要留意有九五折，同埋咧係響春節呢個假期咧喺國內咧，好多時一啲大型嘅停車場咧，佢哋咧都係會有一個我哋叫優惠價，甚至咧就係泊車咧係有半價。 哦，系啊， 咁好嘅， 系喺春节嘅时间咧，佢哋会有一个呢啲咁嘅优惠，咁所以留意翻，同埋咧，大家亦都要善利用于咧，由于我哋港车北上啦，咁呢度亦都唔系话教大家，大家都好多都知噶，由于香港嘅油较贵嘅，香港咧系昨天嘅油价咧都23.8一升一升油， 系 啊，咁而国内咧大概系9.8-10一升油， 即系。差一半多啲真系， 大家都系用98好吓，即系我咧，即系之前都同过大家啦，咩92、95、98，大家都用98咧，油价咧无疑咧就系响国内平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如果预计港车北上嘅话咧，第一你千祈唔好搞早两日喺香港入满嘅油缸先。就唔需要入本啦， 系 咁啊，即系又唔需要话冇油上去啊。 明白，明白。 上到去珠海嗰边咧就入油啦。 系咁，人哋都应该喺个关口附近啊，都应该知道大家会准备定噶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可以有个油站喺度嘅。嗱，但系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其实都可以邀请 Ringo 同我哋再讲啲啲多啲咧，就系譬如入油啊、油嘅分类啊，或者各样嘅，譬如澳门揸车有啲咩特别嘅技巧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好嘛 ，Ringo。 好，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馬場舉行農曆新年賽馬日，有不少市民和遊客入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開幕儀式，為醒獅點睛。馬會說全日共有11場賽事，吸引近88,000人入場，是自2019年後新高。全日總投注額達17.6亿港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兩個馬場入場人數較去年多，又認為投注額較去年少，與整體經濟大環境有關，亦受到其中一場賽事的出賽馬匹數目較少影響。有馬迷說今年氣氛比過去幾年好，有內地遊客就說賽馬是香港特色活動，今次來港旅遊特別安排賀歲馬行程。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正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释放人质协议，将令加沙地带持续休战6星期。拜登在白宫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后会见传媒，拜登说正日夜为此努力。拜登又说，在以色列考虑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时，有需要保護在當地避難的平民。阿卜杜拉二世說加沙地帶現在需要持久停火，他又說以色列對拉法市發動地面進攻將肯定造成另一場人道災難。希臘首都雅典市郊發生槍擊事件，造成包括槍手在內的四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上午，现场在一间船运公司建筑物内。70岁枪手是公司的前员工，他枪杀两男一女后自杀，死者包括公司东主。警方和反恐部队成员和医护人员赶往现场，并封锁周围道路。警方在公司地库发现枪手的尸体，武器在身旁，可能是自轰头部丧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因为紧急膀胱问题入院，医生当地星期一说奥斯丁在全身麻醉下接受了非手术治疗，预计不用长时间住院，星期二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嚟啦，7:38，初四咁嘅面口唔紧要，今日继续假期。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虽然现正生效，17度嘅气温相对温暖啲啦。咁啊，相对湿度74%。小白今朝 spot 下你先喎。 系啊，要啊要啊。点解咧？大年初四嘅时间都嚟个特别版啊。咁啊，第一翻到嚟嘅时间啊，见到啊，化身成利是封啦。 系啊， 呢个真系好嘢啊！呢个 happy 啊，好 happy 啊！ 罗马王子喎，你今日变咗，你今日变咗我哋二台王子喎。 睇睇睇。 我見到 爛嘅啦，呢個就 係啊，有歲月啊， 有歲月嘅痕跡係咪？ 唔係後邊， 喂，你俾個背脊我睇睇先。 我後邊， 個背脊咧就嗰個就 keep 得好好喎。 系咯， 背脊嗰个就写住托迪啊，十号啊， 前面就呢个汽车牌子啊， 系啊，汽车牌子又唔讲， 喂，汽车牌子真系经典咯， 以前 汽车牌 揸过呢个牌子， 因为汽车牌子 sponsor 意大利球队咧，你谂下当年 日本车， 日本嘅汽车工业几劲抽， 系啊， 即系你话 sponsor 到，喂，啲钱多到，哎，抌喺意甲先咁样， 系啊， 呢件都系劲嘅事嚟噶， 你亦都系象征住呢个即系岁月啊，今时今日咧，即系你讲到汽车出头，佢哋都。 都系啊，唔系慢慢会追得翻上嚟嘅。好似 H 字头，头先听你同汽车总会啊，系啊，阿李耀培先生啦，去倾偈嘅时候，佢都有讲话啊，即系慢慢啲日本车依家个出口价太贵啫，其实即系讲真个价。 佢哋又将个方向放喺个轻能车上面个发展啦。 咁啊，嗱，讲翻长波先啦。 系咁啊，长波啦。 5:00又开波，咁啊5:00之前3:30咧都有啲镜仔会表演嘅，咁啊。自己去留意翻啦，咁啊睇到咧，英國嘅前國腳啦，阿詹士啦，咁啊保證啊嚇，賀歲杯咧全員落場嘅，咁應該都係 happy 啊嚇。喂，不過咧，即係有啲球員咧，我就覺得真係 keep 得爭啲啊，包括邊個咧？就包括史內達啦。 喂，史內達，我啱啱其實又想講，你知唔知？尋日我睇新聞片嘅時間咧，咁啊喺度數白欖咁樣數啲球星啦。當佢數到史內達嘅時候咧， 你認唔到佢。 其實佢有少少似奧運嘅 case。 係啊，喂，史內達咧，舊時都係呢個 skinhead 嘅髮型啦，但係好好波。 以前史內達 踢荷蘭 嗰種 slim 嘅感覺啊，同埋嗰種咧係好波啊，甚至乎係佢個靈活走位咧係令人哋好印象難忘，同埋派牌又好好啦。 係。 而家咧我就。我觉得咧，佢应该系派牌都系好好嘅，灵活走位嗰个可能要收一收啦。唔知咁啊，今日喺呢个大球场就真系见真章咯。 冇错冇错，咁啊，托迪会出场啦，咁啊，华朗啦呢位硬汉子啦，摩连迪斯啦，旧时咧皇马七条烟嘅时候啦，咁啊，佩奥尔啦， 佩奥尔都好值得睇。 系啊， 佩奥其实头有同阿 Vicky 讲过几句嘅，因为佩奥尔佢哋你都知出席同阿李华道出席活动啦，咁啊教波，不过咧就即系教到有警察哥哥都去揾佢哋， 系咯？点解会觉得咁大声？其实咧平时嗰个球场咧，我都有阵时间唔止有啲地区球赛来踢下波，因为咧好搞笑噶，有个叫日出康城联嘅， 我知啊，系啊， 即系嗰几栋 building 会大家有个联赛咁样，佢平时成日都好嘈噶咯， 系咯？ 我其实唔好明，同埋咧， 会唔会佢哋真系特？特别大声咧， 嗰个杰志中心咧，即系嗰个足球训练中心咧，其实系成日都会练波，成日都会踢波噶。我有少少唔理解嗰个究竟发生咩事。 所以我唯一一个谂法咧，就真系呢啲叫做世界级冠军级嘅人马咧，可能个中气啊真系不一样嘅。 我唯一一个谂法咧，就系可能有啲球迷啊买唔到飞入场啊。又入唔到去入面同啲球星亲近啦， 系啊， 佢葡萄 嗰啲小朋友咁幸运啊，有李华道、佩奥尔交波俾佢射笼， 我估咧啲警察哥哥、警察叔叔咧，去到嘅时候都哦。踢波球场本身都系嘈噶啦， 系啊，球场本身踢波。 如果球场系好似图书馆咁样，就好古怪啦。 交波咧冇可能全部都系眼神接触就得嘅，有阵时都要嗌下，或者有阵时喺佢哋训练嘅时候咧，因为都见我有见过佢哋向本地嗰啲球会去到练波咧，嗰个嗌咧真系嗌到个气氛出嚟，同埋你嗌嗰下咧，你真系可以令到你个力更加上，嗰个波咧会更加好。 系咁啊，仲有啲花边嘢嘅，咁啊呢一队叫粒粒皆星嘅前世界明星队啦，可以咁讲啦，因为全部都退晒役噶啦，咁啊对本地明星 世界明星队啊吓， 系啦，本地明星队咧都有呢一个陈伟豪啦，香港队长啦，咁啊陈少琪啦，咁啊。 陳少琪好嘢喎，同偉娜合照喎、 啊。係啦，有陳偉娜之稱嘅陳少琪， 佢哋嘅睇法好近㗎。係 啦，琴日成功咧同偉娜咧自拍啊，偉娜話咧陳七咧好高大啊嚇咁啊。咁點解會有這個呢個咧？有個 means 嘅就係當年咧，陳少琪就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咁啊，佢都有講啦，話啊，其實偉娜嘅踢法似我，咁我估佢有啲口誤啦，應該係話自己嘅踢法好似偉娜啦， 其實係嘅。不過即係咁多年，梗係上綱上線啦，呢啲嘢。 係啊，不過唔緊要啊，即係多年來我其實個人嚟講幾欣賞陳少琪喺球場上面嘅表現。 呢、這個真係喎、 哦。係啊，即係當年你話喂喺熱刺有得試腳，跟住 come back 翻嚟香港即系叫做踢东亚运，为到香港东亚运添来一面金牌，那个是一个契子嚟嘅、即系属于香港足球，我自己觉得近二十年一个拐点啦。你记唔记得东亚运嘅时候系好热血嘅？ 好热血啊！即系当我哋攞咗个金牌嗰届嘛。 系啊。 嗰件事咧，全香港突然之間有一個好瘋癲嘅足球熱喺度。 係啊，連嗰一屆嘅特首咧，我記得咧一贏咗波咧係咁樣， 係啊， 成個 真 係 舉起啊， 開心喎、 啊。所以我諗香港嘅足球咧係即係耐唔耐有啲叫做驚喜俾大家咧，係、令到我哋即係繼續喜愛足球嘅一個重要原因。 冇錯，即係你諗下香港贏日本幾夢幻呢件事。 夢幻啊！ 嗱，就算好多之後賽後嘅評論話，喂，日本可能出第二梯隊啊，如何如何，你留意翻。香港同日本嘅世界排名，起碼爭七十名啊！當年都起碼爭七十個位置。 去到佢哋嗰啲位咧，第二梯隊同第一梯隊，其實佢哋爭其實唔算係好大嘅分別。 係啊， 所以佢哋都可能喺自己個國腳嘅陣容上面，可能要就時間啦，或者有其他嘅比賽要跟，所以先至會出呢一班嘅。但係其實呢班唔係話差嘅足球隊嚟嘅。 放心，今日咧我都唔會衝落球場嘅，雖然著咗波衫，睇下可唔可以入到韋納過嚟啦，托迪啊，同埋韋納。 你會唔會揼件衫啊？托迪件衫，你 有 冇準備定個大 banner 啊嘛？Welcome Hong Kong， 托迪 我都幾中意啊，但係就未去到話要接機嗰啲咁狂熱啦。咁啊，機會留翻俾其他人啊。其實人生即係你差唔多到依家行咗一半，你想睇嘅想睇，想做嘅想做，咁就係最開心啦。咁樣， 其實呢個世界明星隊咧都犀利嗱，其中咧。特別列咗咧就係攞過世界盃嘅球員啊，譬如咧有西班牙嘅佩奧爾攞過世界盃啦， 利華道啦，巴西嘅球員 係啦，意大利嘅馬達拉斯亦都攞過冠軍啦，皮里斯啦，皮里斯喺香港好多 fans 噶， 又因為當年踢阿仙奴都踢得幾好嘅， 係啦，即係大家都係記住呢一樣嘢。咁啊頭先啊我講過，譬如巴西係利華道啦，咁啊托迪啦，當然係啦，咁另外就係仲有迪比亞奴，迪比亞奴我哋今日都未開始講，迪比亞奴 啦，即係當年我打機好中意用啊。好中意， 迪比亞奴當年打機都已經 set 到佢係屈機， 好屈嘅。迪比亞奴係最屈嘅， 等同於巴西用朗拿度咁樣。 打未打依家，即係依家就好常常打一個遊戲叫 FIFA 啦。 以前就係勝利十一人啊嘛 ，Winning Eleven 啦 ，Winning 即係嗰陣時踢 Winning 咧好正嘅，用迪比亞奴咧，雖然啲球速都係好慢嘅，但係喺嗰個世界入邊已經好快， 已經係最快噶啦。 同埋迪比亞奴最好我嚟斬角球，你知唔知 啊？有啲咁嘅事，我攞佢嚟斬呢個罰波自由球。 總之佢斬波嘅能力值是超高的，总之他譬如角球他斩啦，你前面找一两个前锋在冲顶入波几率好高， 通常都是入的啦， 好劲好劲，这个也挺屈的，这个一个招数是 啦， 那个 咁亦都话到呢，就是既然咁多位的球员呢都即是悉数落阵的话呢，咁我諗今日呢入场的球迷就应该大饱眼福啦， happy 啊，咁讲多两句啦，就琴日呢就呢个超级碗啦，咁咁啱呢就去咗嘉明屋企拜年啦，咁同阿船仔同埋 Vicky咧都有睇咧少少超级碗，咁啊都好兴奋啦，因为会场内咧 嗰下有冇睇到噶？你哋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即刻哇！ 即刻哇系嘛？哇即系代表乜嘢？我想问。 正啊！ 哇！ 羡慕啊 ！Taylor Swift 啊！ 系啦，因为 Taylor Swift 都好识玩嘅，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着住吊带背心啦，咁男朋友可能搭阵啊入波嘅时候耶咁样啦，跟住咧途中咧系有落后过嘅，佢支持呢一队波系有落后。即是这个酋长队又落后， 他反败为胜的嘛， 是反击的嘛。咁酋长队落后的时候呢，他就即刻着返一件 Sweater。即系，唉，好似跟住咧，到差唔多可以，因为打 OT 嘛，即系打延长战啦。跟住佢又除翻嗰件， 因为热血啦， 系啊，真系好识玩。咁啊，报章系咁形容嘅 ，Taylor 救旺夫啊，男友嘅球队反败为胜， 好嘢，好嘢， 派到旺夫呢个词语，即系呢个真系好搞笑啊，吓。咁啊，琴日就

won't start anymore。 Wow， 他是 Taylor Swift， You are losing me。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像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欧，当然要祝啊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呢。 财神到， 好，继续恭喜发财啊！吓， 系啦，咁啊，直播室啊 ，Vicky 啊，同埋咧阿全仔咧，琴日就啱啱同阿 O 咧就去咗我哋啦，晨光嘅其中一位成员屋企就系嘉明屋企咧，就拜年啦。 系啊，佢屋企真系好靓 嘅。咁啊，感受系点咧？嗱，第一次喺团队之中嘅拜年，我见到佢哋都乐在其中啦。咁啊，又会同嘉明嗰三个小朋友都去玩下啦，好 happy 喎，都系嘛？ 因为真系好可爱啊，佢啲小朋友。 系啊，特别系最细嗰个 BB， 好得意啊！个 BB 自己识攞奶樽饮奶啦。系啦，而家已经 同埋成日笑啊，成日笑嗰下开心啊嘛， 佢唔怕三宝嗰下真系厉害啊！ 系可能我嗰阵时咧已经系赶住同阿爸去饮茶咧，佢见唔到我，所以佢冇喊过。可能一见到我咧就咁样，好彩好彩走得快啊！阿 O 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啊吓咁样。我琴日都系睇咗半场呢个 Super Bowl 咧，就已经离开咗啦。咁、我想睇埋个结果噶。虽然咧我等到我最想见嘅现场战出现咗。咁啊，有洒落一阵啦，咁样亦都阿嘉明好有呢个年糕同埋萝卜糕嘅放题啦。啊，琴日咧同你一齐食年糕同埋萝卜糕咧，我发现咧女仔咧真系中意食年糕多啲嘅。 系啊， 系啊，我见到阿 Vicky 咧同船仔咧都系啊，呢个年糕都啊好正好正啊，同埋最紧要咧船仔讲咗一个核心就系年糕最紧要煎得够薄， 就系啊，一定要切得够薄，加蛋 加蛋 系呢个先系年糕嘅重点。 系啦。我咧就係蘿蔔糕嘅愛好者啦，琴日你應該見證住，應該琴日譬如煎咗八嚿蘿蔔糕啦，我係食咗咧有四嚿啊，或者食咗一半有多嘅，因為咧見到佢啲有一隻大澳啊，定二澳出嘅咩鹹魚 XO 醬咧，都係瘋狂係咁落咯，我覺得幾得意啊！同埋咧講真咧，呢啲叫做一盎一盎嗰啲醬咧。我屋企有一亿樽啦，因为我每嘢咧都系开咗啦，不两下 一大斤就摆咗喺度。 我成日都会忘记佢喺雪柜噶，跟住我再买其他嘢翻嚟啦。啊，跟住有阵时又行超级市场或者有啲 friend 话啊送个辣酱俾你点萝卜糕啊，哦好啊好啊，咁跟住咧收集咗好多咯。好疯狂呢一件事， 你都系好中意食呢啲唔同嘅酱汁噶喎。 我中意我萝卜糕系食酱噶嘛，好多朋友都有呢一句。 其实呢个真嘅 说法啦，咁样。喂，琴日我哋已经有一个极高嘅卡路里啦，咁我唔知道有冇营养价值啦，萝卜糕。但系船仔今日好啊，萝卜 糕当然系有啲营养价值嘅啦。不过咧，如果大家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嘅，一般人食一两件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本身你个体质系非常之容易熱氣，或者係有啲濕熱啊，或者陰虛火旺嘅咧，其實應該 suppose 你食少少煎糕已經覺得有少少唔舒服㗎。 係係。 係啦，咁所以或者係你腸胃藥啊、胰臟啊、輻射等等咧。花胶鸡汤都唔可以食咁多啊，因为花胶系会揞胃嘅。咁而鸡肉就少少难消化啦，冬菇又偏湿啦，猪手又偏油腻嘅。 呢个中医嘅角度啦， 系 中医嘅角度啦。啊，真系、哦，原来过年咧，我就觉得有啲饱饱滞滞，因为琴日夜晚黑咧，我都少少地跑咗几 K 啊，因为咧好似成个人咧都好似食咗十啖猪油咁样咧，即系肿下肿下。哇、你哋有冇呢个感觉啊？ 我冇、啊，我好。享受食嘢嘅乐趣 系咩？唔系、你一路食嘅时候都话哇呢、這个都好肥，我都会肥嘅咁样。 系讲好肥，但系照食噶，梗系照食啦。 明明听住你讲喎吓， 嘉明屋企啲春卷咁好食， 自家制啊。 讲下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应节食品嘅。我见到你琴日都有打开全盒啦，跟住啊都可以食下啲糖莲子啊、糖冬瓜。咁我估唔到嘉明啊，因为佢先生都系外国人养噶嘛，除咗识讲。广东话啦，咁我同佢先做得最多嘅一样嘢就 系 打篮球啦，系啊，咁琴日同埋做一啲 好开心嘅事啦。总之即係佢都係好笑嘅，同我好啱嘅嗰一个。 佢都好 funny 啊， 系 funny，funny，funny， 好好倾啊， 系好倾系嘛， 系啊， 点解好好倾咧？同佢倾咁咩？前世今生， 佢唔系，即系唔会怕丑啊，应该话， 梗系唔会怕丑啦。佢心谂你哋都系第一次上嚟，你都唔怕丑啦。呢度我屋企嚟噶嘛，我使乜 怕 丑 啊？佢啲女都唔怕丑 啊，好得意嘅。其实嗱，头先讲翻啦，即系话你哋见到佢哋都好多传统嘅嘢食啦，啊，再加上就系原来佢先生嗰边咧有啲传统嘅春卷。就系由细咧都会食到大噶啦，就系、是、姐姐去包啦，咁啊跟住出嚟咧都有好多蔬菜入边咧，我就觉得有机会咧可以解一解个油腻感系啦，咁啊再配以一杯茶啦，咁系最好嘅一个搭档同埋最好嘅配搭嚟嘅。 不过咧又有啲嘢要提醒，通常六岁以下小朋友咧就唔建议系咁饮茶嘅， 哦、 因为始终多少少咖啡因，咁长者当然都唔会饮咁多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影响睡眠。咁另外头先有讲过噶嘛，通常欧利油腻感，咁啊做运动啦，咁啱嘅，用膳之后你行下散下步咧 系 好啱嘅。咁另外咧就可以按压一下啲穴位， 穴位 系啦，包括有啲咩咧叫足三里， 足三里 系啦，内关穴等等，咁就可以适当咁样按压啦，就可以舒缓翻你个胃胀不适啊、止呕或者改善埋你嗰个消化嘅功能嘅。 哇，咁但系都叫做上网。揾多啲資料啦，究竟邊個係足三里啊？跟住啲穴位係點樣按壓啊？咁如果可以咧，特別喺穴位方面啊，咁啊揾翻啲註冊嘅中醫師啦，咁去幫幫忙你啦，咁啊會更好啦。咁如果真係少少咁多唔舒服咧，咁啊即係求醫啊最好啦。咁但係最好咧就係百毒不侵咁啊， 冇錯，身體健康， 冇錯啦。好，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啊，由呢賀年版嘅神功第一。OK， 大年初四8:09，系啊，继续咧讲下啲贺岁片啦。今年咧香港嘅贺岁片咧都有几多吓，同大家 wrap up 一下啦。包括有咧，讲下啲卡通人物。鸭仔也移民啊，动画电影嚟嘅，系继呢个超级马里奥啊兄弟大电影之后咧，呢、這个公司咧另一打造嘅一个笑片嚟嘅，咁啊啲细路仔都睇下卡通片啊 happy 下嘅，系啊，咁啊另外就有一部就喺外国咧口碑麻麻地噶吓，呢、這个特工阿佳奴啊。系啦，咁啊，系呢个咧，皇家特工个导演拍嘅，但系好似文说咧，因为皇家特工你都知道啦，即系Kingsman 啦呢部电影，其实头嗰两部我几中意 嘅，几好睇嘅， 系啊，又靓仔啦，跟住咧入到嗰个咧Bespoke 啦，即系叫做TaylorMade 嗰间屋嗰度咧，跟住突然间咧，哇，原来啲士的咧会变成长枪武器啊！跟住套西装咧又防弹咧，我哋做男人咧觉得西装不挺咧系好型噶嘛。我知咧好多女士咧都系西装控嚟噶，好中意佢嘅另一半咧成日着西装啊，打呔啊，觉得好劲咁样。你知香港男人咧除咗翻工，即系你话上班族就。通常都会打呔啊，西装不挺啊，但系平时真系唔系好着西装 啊。我真系有一个朋友，佢本身唔系着西装翻工，但系佢放假，佢一同女朋友甚至同屋企人出去玩咧，佢就会着西装。 咁搞笑！ 我开头识佢嘅时候，我以为佢系翻工要着西装，咁佢落放工就出去玩，同我哋食饭就唔换衫咁啦。原来佢系带晒成套衫连鞋啊，换过晒啊。 有趣呢个。 我有朋友咧去欧洲旅行咧，佢都要着西装，即系佢觉得打卡靓啲啊，配合翻个欧洲风咁啊，唔知系咪咁啦咁啊。但系你都知道香港男仔系着得 hea 啲嘅，即系我自己都系中意一件 sweater 啊咁样就算啦，或者即系着香港男仔好中意着波衫噶嘛，系啊，你会见到就算踢波唔踢波，周街都系波衫噶， 或者卫衣咯， 系卫衣。 咁我又为香港嘅年轻一代男士发一发声先，佢而家佢哋而家重视多咗 layering 噶， 系咪啊？ 系啊，即系话点都要入边有件衫搭翻件外套，又件外套要靓嘅，特登买件外套净系货搭嘅咁样，都多咗好多。 系咁，当然我都。 特登分身啦，即系我晏昼嘅工作其实应该要着得西装不停少少嘅。但我记得有一两次我稍微打太太翻嚟，好似震惊咗全个宇宙。 你摆车咯， 我唔中意啊。其实我中意翻电台咧，着啲好 casual 嘅嘢 咧。 因为我同你哋倾偈咧就好 casual， 我同听众倾偈咧亦都好似朋友咁样啦。嗯，我好怕突然间好严肃咧， 舒服啲啊嘛，感觉 你好似咧做演员咁样咧，你着咗嗰件戏服咧，你讲嘢个通咧都好啲唔同嘅， 会喎、啊， 真系会嘅， 会、啊、我做 wedding MC 就算啲 event MC 个人咧都会严肃啲， 其实系啱嘅，你做 wedding 有好多字都唔讲嘅，好似你初一二三四五开麦，我哋啲前辈教落咧，嗰啲死死生生唔好讲啦，嗰啲鬼鬼神神啊唔好讲啊嘛，系咪先？即系你平时讲话，哇 Vicky 你真系今日好鬼靓啊咁样，咁你初一二三四就唔可以开麦讲啦，呢度系啲开麦嘅禁忌嚟噶嘛。咁你做 wedding 都唔可以啦， 系 咪先？你净可以话新娘子好靓啊咁样，你唔可以加中间有一个助语词噶嘛？咩助语词都唔好啦，系咪先？好靓就好靓， 系啦，中间就靓， 冇话一个字嘅，最多 靓靓靓靓靓靓唱出嚟噶啦。 停止停止扮 twins， 唔该你。好，咁啊讲翻啲贺岁片，扯完咗。咁啊，我啲船仔琴日欣赏咗呢个临时劫案啦，就系、是、由咧郭富城啦，同埋全世界都会中意佢嘅任贤齐一齐做啦。任贤齐冇人唔追佢，即系好似文说，我睇连登啲巴打都有咁样讲啊吓。 好似又系喎。 系咁啊，就有家栋啦。咁啊，呢个就系三个人就引发呢个鞋劫案啦。咁但系应该都系用一种幽默同埋搞笑嘅方式去讲嘅，咁样系咪啊？ 有佢嘅有趣位嘅，有佢嘅 punch line， 即系有搞笑嘅。咁但系我又唔觉得佢成个主线系极度搞笑咯。但系都 OK 嘅，尤其是成成个演出系几突破嘅，我觉得。 Aaron 好少拍呢一类笑片或者一个造型唔系用靓仔面 向的，哨牙 系啊， 同埋成日都喺度唱闽南话歌， 系咩？ 系啊，定系唔知安南安南话歌，安南话歌。 上一次咧听睇郭富城做笑片，好似已经去到类似超级话霸王，定还是 A 加同埋 B 加侦探啦、 哦。 即系佢真系少啲做笑片嘅、 嗯， 即系对比，譬如琴日喺享乐时代，譬如华仔啦，佢会有叻咕叻咕新年财啦， 跟住即系每年都一定要睇一睇。 系啦，即系佢呢套系几识力场嘅笑片啦。咁譬如学友啦，学友就咖喱辣椒啦，即系你好多笑片都系学友旧时做好多咁样。黎明就黎明更少做笑片， 系真系少啊！黎明 更少啊，佢有一部笑片嘅。咁但係就係、是、我記得唔知咩喺日本拍嘅搞笑嘅咁樣啦，咁但係個名我都唔係好記得咗啦，咁但係總之四大天王呢做笑片呢就相對比較少嘅，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珍惜下阿王呢做呢個臨時劫案啦。咁另外你話開心戲當然有一家大細食飯就飯氣攻心啦，咁、飯氣一就好受歡迎啦，因為有紫華神啦，有小弟嘅其中一位女神啦，明晶啦，咁啊，明晶今次咧就完全去擔曬成部戲咧，好似都唔會令人失望啊！報章係咁樣講嘅、五位主角有不少演技發揮，整體不會令人失望咁樣啦，咁、樣啦，嗱。我就未睇噶，咁啊睇完再俾啲 comment 大家啦。不过咧有一部就叫黑马，我有多咧资深嘅影评人朋友啦，咁佢哋都有讲话，喂盗月者啊，盗月者咧就系大家几估唔到，因为个故事其实系简单嘅，其实系一个叫做偷咗几只表啫嘛， 系 咁嗰几只，即系总之个故事主线就系偷咗嗰几只表。喂，咁你话名表如何如何，咁但系出嚟点解个？股评人都股评人添，影评人影评人咧都话喂 OK 喎、哦，可以一致，因为咧好似文说阿继聪啦，同埋白子咧都稳定嘅发挥，而且咧系几搞笑嘅，亦都睇到咧Mira 三字咧系有所成长噶，包括咧系 Anson Low 啦、阿姜啦，同埋咧呢个吕卓安咧，都好似咧越做戏咧就开始舒服啦、 哦， 即系你开始觉得哎佢哋做戏几舒服咯，系咪先？即系因为头一两部 ，sorry， 我自己都真心觉得咧有啲棘咧，好古怪咧，未搞到咧。因为嗱，点解主持人咁样讲咧？我一定要讲，其实你每部戏咧我都睇晒嘅，所以我先可以讲。譬如 你 Anson Low 嘅假冒女團啊，佢第一部、 哦、 我都有睇噶。咁跟住咧，譬如阿姜涛阿妈有咗第二个啦，阿彭秀慧嘅作品我都有睇噶。咁譬如即系嗰个咩辣啦，乜乜辣啦，唉，费事太粗鄙啦。虽然佢都系一个电影名咁样，阿女爵我都有睇噶。其实真系见到佢哋过程之后成长，所以咧反而咁多部贺岁片咧，我。如果揀咧，我就會揀《盜月者》咧、嗯。我會先入場去睇一睇呢一部先嘅。咁當然啦，內地咧都有一部咧領放啊、票房啊，收咗35亿啊嚇，賺年係啦。賈玲嘅電影作品啦，之前咧都有另一部作品《你好，李焕英》啦，已經刷過佢票房嘅高度啦。咁今次咧呢、這個熱辣滾燙啊，好犀利喎！你有冇睇過咧呢、這個內地女星咧賈玲咧？是由200斤 减啊嘛， 到100斤， 系啊系啊，哇，系扮拳手啊，系咪啊？ 哇，呢个一个极励志嘅故事嚟嘅，我真系睇翻佢嘅训练咧，佢应该个训练比张家辉更加夸张，因为家辉哥当年咧都冇试过200磅啊，200磅减100磅系 好犀利， 好 crazy， 系啊系啊，所以好多人特登入场去支持佢咯、嗯， 我都会想睇啊， 系啊， 系啊，好夸张。但系嗱，即系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近排咧好多香港朋友咧都北上啦，咁啊即系话啊顺便睇套戏啦。嗱，香港有一啲港产片咧都喺内地有上映嘅，譬如范戏啦，咁啊范戏个名字就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二》啦，咁啊即系有某部分都喺内地有得睇嘅。咁当然咧呢、這个热辣滚烫，当然票房啦好厉害。已经即系呢部电影已经接近10亿票房啦，跑赢咗成个春节档咁样啦。但系咧，翻到内地睇嘅咧，其实19蚊人民币一张飞嘅，普遍戏院都系。但系问题出现咗啦，有啲戏咧有机会有啲删剪噶嘛， 系啊， 所以咧究竟你想睇删剪版平啲，定还是咧留翻喺香港睇full version？ 但系咧叫做贵翻少少咧，嗱呢个咧就交俾。聪明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啦。 停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如杂俗就是我一个，拍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落中更高，谁敢挑战？形式阔洁，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难直前别到心区。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中快靠地板。 一世 ，Wake up， 一生一世，奇妙在最少宇宙继续循环。 天空出了波浪，从满足的到得失。 我都买咗好多贺年礼品咧，俾我啲屋企人嘅。除咗啱啱，琴日咧都有送俾大家噶啦，就系麻雀大型麻雀嘅发咖啡俾阿欧啦。 未开啊呢、這个，都好靓啊！首先个包装上边啦，琴日都小弟收咗两份礼物，虽然劲派利是啦，你知道无论去落楼下啲保安就即刻，蒙山蒙山，恭喜发财，祝你心想事成，想嗰样有嗰样咁排排排排排啦， 劲好笑容系嘛？ 总之今年咧系有三个保安喺楼。平时可能得一个咁样啦。Anyway， 咁啊，翻到嚟电台又派派派派派俾同事啦。跟住我哋呢啲未有小朋友嗰啲咧，就通常咧就觉得啊，过年咧都系付出嘅，比收获多嘅。但系琴日都好 sweet 嘅，咁啊 Vicky 啦，有一个咖啡包啦送俾我啦。跟住又收到嘉明嘅开工利是，嘉明嘅开工利是就系自己嘅小朋友嘅画像嚟啦。咁啊好 sweet 啊吓，即系个感觉好温暖咁啊。期待听众朋友咧都有一个咧咁 sweet 咁。暖嘅一个新年嘅气氛啦。 其实喺2024年农历新年咧，都有十大嘅年货咧，大家都会买啲咩俾屋企人啊，或者买啲咩俾朋友咧？ 系咪来来去都嗰几嗰啲曲奇啊，或者我头先讲个咪后讲嗰啲朱古力啊， 系啲糕啊， 系 啲糕啊，萝卜糕啊，芋头糕啊，年糕啊，第五话系你最中意嘅酱， 系咩？嗱，逐啲逐啲讲嚟听下啊嘛。嗱，第十位开始啊， 第十位啊，系一啲杂果零食糖啦，跟住有一啲就系包罗万有嘅鲍鱼一啲嘅盘菜啊，即系直接系我今日买盘菜一齐上嚟食啦咁样，咁跟住有一啲腊味都有，甚至有一啲咧就系红烧鲍鱼云吞都有。 云吞啊，红烧鲍鱼云吞， 我都未见过。 意思系点咧？嗱，红烧鲍鱼就依家好流行嘅，通常就整住几罐咁样，咁啊攞翻去屋企嗰度咁。好簡單，因為紅燒鮑魚呢一樣嘢咧，係你實有一味菜咧，就係發財豪時啦，即係開年餸嚟噶嘛。咁你通常咧上面就會整埋啲鮑魚、包羅萬有咁樣咁嘅意思。咁嗰啲紅燒鮑魚就係咁熱整翻熱，咁去鋪喺面啊，好靚噶嘛。係 啦， 係嘛 ？OK， 係啦，你好難咧買一啲乾貨，可能咧有一啲嘅即係現成嘅，你可以加熱翻就食嘅，咁就方便大家。咁呢啲咧都係呢十大裡面有嘅嘢。咁除咗呢啲咁傳統嘅賀年年貨货咧，其实在于 Z 世代咧 ，Z 世代都有啲嘅电子年货，咁究竟系啲乜嘢呢？以前我哋就会系嗱，而家我暂时咧都仲系啲糕嘅送俾大家啦。而家多咗有好多咧，为咗仪式感啊 ，Z 世代咧就会系点样去布置呢一个农历新年电子年货嘅仪式感呢？就系、是。首先手机里面有啲乜嘢呢就係要 send 俾对方嘅啲 stickers 啦，即係嗰啲嘅贴纸啦，即係有晒恭喜发财啊，旺到年尾咁样嗰啲呢，唔同 send 俾 central group 咁样啦。 喂 ,Vicky 啊，我哋都记得下年我哋都自己喺晨光嗰度整返一个咁嘅 sticker 或者个人都整。我记得呢过去嗰几年呢做晨光第一线呢都有啲同事呢帮我哋整啲 sticker 呢，可以喺二台个 group 啊或者呢喺其他嘅群组嗰度就贴一个 sticker。咁就搞掂啦，即係唔使嗰个好似龙咁长咁样，依家一条龙咁长，哇！又祝你乜乜乜乜，祝你乜乜乜，好沉气啊！一张图片咧已经表达到嗰、那个吉利啦，同埋嗰个叫关心喺度。 出年我哋整啫， 好啊好啊， 系啦，出年我哋整。 好， 咁跟住除咗咧有呢一啲嘅 stickers 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就系关于电子嘅红包嘅封面，即系利是封面啊，佢哋会自己上去设计啦，甚至系一啲 AI 特制嘅拜年嘅短视频，即系啲短片咧。 即係有自己一個 QQ 樣，恭喜發財咁樣，咁就 send 俾人啦。咁但係原來而家咧都有好多儀式咁咧，就係裝置喺屋企上面啦，去為自己嘅雪櫃咧有好多嘅嗰啲磁石啊，磁石有曬財神啦，有曬一啲嘅包啊、糕點啊，咁貼曬喺個雪櫃，佢就覺得啊呢啲咧嘅年儀式感嘅咧都係呢排即係呢一個 Z 世代都喜歡去為大家去佈置一下，希望有多啲嘅新鮮感啊，有啲農曆新年嘅氣氛，即係已經同以前唔同啦。佢哋唔再係覺得應該要屋企有嗰啲嘅全盒。他们觉得反而是其他的布置着重多了。 是啊，咁啊，无论点啦，即是有新有旧啦，大家又可以传统啦，嚟有新派啲啦。总之咧，都是那句啦，新青头，大家咧，叫做咧大吉大利，开开心心。琴日赤口都冇闹交吓，赢钱输钱都是要开心。点解咧？同埋睇到啊，马场入边咧都系风起云涌啊吓，唔系讲紧风起云涌咧，就系、是、啊入场嘅人数都好多啊吓，投注额亦都好多啊，咁啊继续马照跑啊！最好啦，佢哋系 Twins 有呢首作品《你最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开设账户，并发布第一段影片。分析认为拜登团队在 TikTok 开户可能要争取年轻选民的选票。拜登在短片中回答了关于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支持哪一队和大选支持哪个等问题。美国政府以及一些国会议员近年多次指母公司是中国字节跳动的 TikTok 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务流动装置中安装 TikTok。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批评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下一再对 TikTok 搞有罪推定，无理打压。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总理梅洛尼当地星期一在罗马分别会见来访的阿根廷总统米莱。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今日做乜嘢啊 ，Vicky？ 今日啊，就梗系食下啲贺年食品啦。话晒今日都系农历新年红假最后一日。 喂，你屋企啦，有冇啲属于自己屋企嘅传统嘅 农历新年会食嘅？ 系啦，即系农历新年必食嘅咁样。因为嗱，譬如琴日我哋去咗嘉明屋企拜年啦，咁啊，佢先生嗰边咧就有一个春卷咧，就系寓意迎春接福啦。呢个系我加落去嘅，因为春卷都有迎春接福嘅味道啦，咁样咁我。我自己屋企咧就有一味餸咧就必食嘅咁样，总之咧开年咧嗰一餐就一定有噶啦，咁啊冇咧我自己都有啲唔开心嘅，所以咧一定要整嘅，细个会扭爹哋妈咪煮嘅啊。讲得两讲有两样添啊！嗱，我转过头再同你分享，我想听咗你讲先。 我咧屋企咧就系必食开年饭之一甜肉，好好食噶。 甜肉系咩一回事咧？讲多啲入边嘅内容系咩嚟先？ 系啦，首先佢系有肥猪肉嘅， 系即系五花腩啦。 五花腩啦，五花腩咧，首先就系要炆佢。咁炆佢呢个咧煮咧系用一啲冰糖啦，有红枣啦，全部都系甜嘅。总之你食落去咧，因为你唔系净系一日或者几个钟就煮得到，系要。几日嘅你要煮几日嘅，咁佢系食落口咧，嗰嚿肥膏系即溶，系甜嘅喎，你仲要系唔系咸？系啦，即系呢啲肥猪多数系会系想象系咸嘅餸嚟噶嘛，但系佢系甜肉。我哋因为佢好花功夫嘅，我叔叔都系每一年开年初二开年饭先会食到，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算几肥嘅肥猪肉，我一定都会食几嚿。 呢个系阿叔整 嘅，系啊，叔叔一定以前嫲嫲整嘅，而家就变咗叔叔整咁样。 咁啊好啊，将呢啲传统嘅嘢咧传承落去啦，即系一代传一代。喂，你快啲学识佢啊！ 系啊，我都同叔叔讲，快啲教我。 系，快啲教我啦咁样。 不过呢个都要时间。 呢啲炆猪肉真系好正。 系啊， 细个咧一听到炆猪肉咧就惊。 点解啊？ 因为藤条炆猪肉，即系通常 新年就唔使食嘅呢啲，唔会食嘅。 我妈咪咧成日咧，你知道我哋啲细个咧成日乱讲嘢噶嘛。即系你知我讲乜嘢，即系尤其是打机啊，细个好中意打街头霸王咧、拳王啊嗰啲咧，跟住好容易会讲啲唔好意头嘅嘢啦。你打机系咁噶啦，系咪先？跟住咧，妈咪就话：喂，系咪要同你开年啊？咁样，咁我哋个成长年代仲会 有 藤条喺屋企啦。 我成长嘅时候都有噶。 当然依家梗唔得啦，系咪弱儿啦？咁但系我哋成长嘅年代真系有藤条炆猪肉呢味餸嘅。 我试过炆烂佢啊！ 哇，但系冇用嘅， 拍烂都会有第二条。 春风吹又生啦，我只能够讲藤条呢样嘢同鸡毛数啊。anyway， 啊呢啲都系我哋嘅儿时回忆啦。我头先咧。阿O 咧就有两味餸咧，都系屋企人必煮嘅，或者咧开年饭一定有嘅。第一咧就系爸爸中意跑马仔啊，横财就手咧呢个发财猪手一定会。我好中意食咧猪手嘅，由细到大都唔知点解咧，屋企啲猪手系好腍嘅。出街食啲豬手好硬噶， 我都中意食豬手啊，張下張下嘅感覺好正， 幾好幾好。咁啊，跟住咧，另外就係呢個發財豪士粥啦。 发财好事嘅粥系最好嘅。咁入边咧，偶尔仲会有啲生菜丝啦。咁呢个生菜丝咧就好等啊，你去叫过去嗰日咧食好多年糕咧，你觉得好 fresh 噶嘛？嗰啲生菜咧，通常你生滚粥粥滚，临尾咧先集渗啲生菜丝上去咧，咁啲生菜咧未淋晒咧，你食落去咧嗰啲生菜又咁样咧，有啲嚼劲啦，咁你又觉得好 fresh 啦。咁又好似去咗啲油腻，令到你过去嗰几日食嗰啲油角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冇咁聚旧。系啦，咁咧食完之后咧，你好快就可以去到洗手间嘅。成、件事咧系一个大圆满嚟嘅，我自己称之为即系初一、初二、初三咧，即系你点样为之同你讲话啊，差唔多啦，即系假期完毕咧，就食一碗呢个粥咧， 咁 你 就觉得。圆满啦 ，refresh 啦， 系啊，其实发糕咧都系我以前嫲嫲一定会整嘅，但系因为叔叔冇学过，其实我上年都有整俾大家食啦，但系嗰个唔系嫲嫲嘅味道，我今年咧我整咗两次，都唔系嗰个味道，但我下次再接再厉，我都要做翻呢一个发糕出嚟送俾大家。 冇错，咁啊，希望大家都发啦，咁啊，同埋咧身体健康，咁啊，同阿小明医生拜下年先啦吓，小明医生，祝你咧。新年啊，步步高升，开开心心，心想事成。 小明、嘉明讲健康， 咚咚咚咚撑啊！小明， 啊，又新年啦， 系啊，初四初四， 小明。搭叮叮去拜年 哇，好喎、啊！今日搭下叮叮都开心喎、 啊。你就未听过小明去拜年，去听下啦。 一定要啊！多谢李嘉仁医生，大年初四都继续嚟我哋晨光第一线。 梗要啦，我哋有支持嘅、 啊。好啊，新春大吉吓、啊！ 新春大吉，龙年大吉啊！ 好啊， 龙年行好运啊！ 好啊，哇！讲开行好运咧，好多朋友都会趁住新年期间咧，可以行翻个大运。除咗可能香港一日游之外咧，都甚至乎会出下外、 啊。冇错啦，啊，出外。旅行咧，上心落市，不过咧最紧要唔好病喎。 系 啊， 啊，其实病咧一样嘢咧，好多时候系水土不服，所谓土蛇。嗱、以前咧历史讲嘅水土不服咧，好多时候咧都唔知点解嘅，真系唔知点解。咁你个人去到嗰度啫，咁水土不服咧，而家我哋谂住好多时候咧就系、是、食物中毒。啊！食嘢唔啱啊！啊，有啲地方，譬如你去到印度咧，饮水个个都冇事，你外来人一饮咧就中招，因为啲水入边有好多菌，你系冇抵抗力。 我哋唔惯啊！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当呢个环境你唔放心啦，咦？水火好似污糟喎，咁样点样咧？嗱，喺食嘢方面咧，有好多方面要注意嘅。 系。 第一时譬如你去到嗰个餐厅啊咁样酒店啊，你食乜嘢嘢呢，最好揀一样嘢係啱啱要立刻煮嘅。譬如你食鸡蛋食 omelette。 喺你面前煮嘅。 喺你面前煮立刻煮嘅。就唔係话喺摆定喺度叮熱嘅嘢。呢个第一啊，新鲜喺你面前煮就最好。啊、就算薯条都唔怕喎，薯条佢啊， 立刻炸， 即炸噶嘛，啊，咁所以系一样。第二咧就譬如啱啱先煲好嘅嘢，譬如啱啱煲好嘅饭啊、粟米啊、烚熟咗呢啲啊，新鲜啦。咁啊，如果食生果咧，嗰日个要个皮咧就好容易啊搣嘅批嘅。譬如你食呢个香蕉啊，啊食橙啊。啊！食木瓜啊 ，avocado 啊嗰啲 牛油果， 牛油果啦，呢啲咧就系可以放心啲食。 哦， 或者喺罐头嘅食物啊，但罐头食物有一样嘢你唔知佢几时 spy 啊咁样，或者摆咗几年咧，咁所以我都系有啲冇办法啊，惊惊地。咁啊，如果你行过个面包铺，哇，新鲜整出嚟嘅面包呢啲梗系好啦， 系啱啱攞出嚟先摆上架嘅， 系啊，呢啲系最好啦。咁啊，去到有啲地方咧，啊，都唔系好识煮西餐嘅咧，你就唔好逼佢煮西餐啦。佢嗰度当地嘅立刻煮嗰啲餸菜咧，咁啊稳阵啲咁多啦。当然最好啦，如果你去个地方有个厨房，你买嘢你自己煮咧，咁啊呢个食物安全就最好啦。 系 咁啊，但系有啲嘢咧，你真系要小心或者唔食啦。嗱，第一啊，我哋时时话食。salad 好健康啊，但系当你唔知道嗰啲沙律系点样啊，洗成点啊，啊最好唔好食啦，啊咁啊，仲有咧，有啲嘢啊，去到个地方啊，喺沙滩上边 啊有啊呢、這个布菲食喎，咁啊啲嘢就摆晒喺度，你唔知佢摆咗几耐，系啦，咁啊又唔系即系唔系好热啊嗰啲咁样咧，最好你都系诶敬而远之啦。咁、啊，如果你发觉好多乌蝇啦，咁你特别小心啦、啊，你根本 系啊 灭唔到啊，咁哇你真系 行都唔使行埋去啊， 系啊，你唔好行啦啊，咁啊仲有啊啊记住嗰啲蚬壳类蚬。咩 贝壳类 食物啊，或者蟹啊蝦咁样，通常呢我哋话要煮几耐呢，起码要煮八分钟好热嘅啊，咁先煮得熟，但如果发觉係咁已露一露呢，你真係諗过先啦， 係 咪咁啊，生果又未洗又唔好啦啊，仲有啦，唉食冰淇淋啦、 哦、啊食雪糕 啊食雪糕啊，或者飲嘢又加冰啊、 嗯、 如果你唔知健康情况卫生情况呢，又最好免啦、 哦、 啊仲有啊，如果啲生肉啊啊 tartar steak 啊嗰啲或者生鱼吞落去啊嗰啲呢、 嗯、 啊你都係稳阵啲。 食鱼生都要搵啲信誉好啲嘅餐厅，大师傅出马，咁就放心食囉、 啊。但你係喺即係尤其喺啲唔係好发达嘅国家，你食鱼生呢就唔該你唔好食啦。无谓即係肚屙有事吓、啊。 我都有听闻过呢，食水果方面呢，如果係真係啲buffet自助餐形式摆晒出嚟嘅话呢、啊、有朋友挂过喎，啲水分含量比较高嘅水果呢就高危啲㗎喎。 即係由佢你唔知佢洗得乾唔乾淨咁、哦、啊呢啲、啊、無論係水果啊或者菜啊，咁你都係敬而遠之啦。咁、 嗯、 啊就算嘛啊啲牛油啊牛油呢，你知道喺我哋細個年代呢啊去有啲餐廳呢好鍾意啊碟仔啊有冰啊擺咗啲牛油喺度。 係啊。 哇好好味嗰、啊、啲。但如果你去到個地方唔係咁發達嘅地方呢，佢又係咁樣呢，你唔知佢擺咗幾耐，佢啲冰乾唔乾淨，咁、 哦、 你最好又唔食 啊。 嗱咁唔緊要㗎，即係就算人哋話請人哋請你食，你點樣推呢？ 去囉。 啊我胃痛。 哦炸病。 啊、炸病我話、我胃唔受得。唉咁啊你都係要㗎啦，唔使怕，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意思，你一食咗不潔食物呢，你肚屙呢就仲唔好意思。 咁啊係最惨就係、是啊、一去到当地第一餐就已经食得啲唔干净嘅落肚啦，成、啊、个行程都唔开心嘛。 啊、又或者如果你真係逼到埋身冇办法唔食呢、啊、最好你有啲啊你嗰时空肚唔係太多嘢嘅时候呢食少少。 喔、 哦。啊甚至乎我讲过，哎真係好唔舒服，啊我今餐唔食啦，一路喺度吞口水忍。呢个一定系嘅，因为咁嘅食嘢唔系净系讲食物，你啲碟咧，啲碟睇落咦好似唔系好干净，你自己又干净嗰啲一包包啲湿纸巾可以抹抹佢啦。 系、 如果冇咧系点样咧？吓、你如果你真系好似外国人有随身带支威士忌啊，洗洗佢。啊、真系噶， 我 啲威士忌去消消毒，系啦、啊，你唔系周围都有热茶嗰啲咁，同俾你朗朗噶嘛。 起然外国人就算感冒啊，都系饮杯热嘅威士忌 hot toddy 啊嘛。 就系咯，吓、啊、好啦，但系饮嘢咧又点样呢？通常最好咧系饮嘅，你啱啱啊煲完嘅水啊，热水啊，热茶咁啊最好啦。又、就算你话啊一个一樽啊。一樽樽嘅水，一樽嘅飲料咧，最好咧就喺你面前開嘅，啊，即係尤其有氣嗰啲就仲好，係，啊，咁你知道，啫一聲，啊，未開過嘅，啊，咁啊，有啲地方咧，不如整個椰子咧就穩陣啦，未開啊嘛， 椰青啊， 嗰啲係啦，咁啊，你喺街邊有好多啊，一個個榨好啲果汁啊，唔好滯啦，多謝啦，啊，呢啲。就算咧，你话啊水喉水，嗱、香港水喉水理论上系饮得嘅、 嗯， 安全。喺外国咧，有啲地方咧，你都唔知嗰啲水质点咧，你就唔好乱饮啦。咁啊，尤其咧，佢地方真系好差嘅咧，酒店啲水喉水你攞嚟刷牙都唔好，因为啲水喉唔知干唔干净啊，嗰啲水喉水得唔得啊嘛？啊，我试过咧。喺某南亞大國咧，我係煲咗啲水先刷牙嘅， 真係好小心。 呢、個係小牙刷牙都要小心，尤其咧就係、啲小朋友啊，佢又刷牙，咁小朋友一屙咧， 你知道是几惨啦，系嘛？咁啊，最好当然啦，稳阵。而家咩都自己带啊，自己啲筷子啊，自己嘅杯啊，咁啊，啊，环保兼健康。 嗯， 啊，好啦，咁啊，食嘢方面啦，但有啲嘢带药方面咧，我想讲一讲嘅啫。 好啊， 记得要带自己用惯嘅药物。 嗯， 有啲病咧，分分钟会再发嘅，譬如你膝头哥痛啊、背痛啊、哮喘啊。呢啲唔会好嘅，只可能控制你个地方咧一变，环境一变咧，可能啊就会发生嘅事咧。记得带自己嘅药， 嗯， 啊一定要系写好 label 好啊，唔好话哎呀死啦呢只乜嘢药嚟嘅，自己都唔记得啊，千祈唔好， 嗯， 啊就要手提行李啦。嗱，譬如你话带药带几多咧？譬如你唔系一个好长期嘅旅行。去譬如去英国咁样，你唔可以带多三个月份量嘅药。 嗯， 啊，如果去到咁多咧，你仲要攞个 license 嘅， 过关嘅时候都麻烦。过关 唔得嘅，啊，少过三个月。 嗯， 嗱，啊，仲有啊，有啲地方咧，有啲药我哋平常，好似即系啲药有 codeine 嘅可代因嘅， 嗯， 咳药水有可代因，咳药丸也有可代因，止痛嘅药也有可代因。譬如你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咧，呢， 嗯， 這个系犯法嘅。 哦，禁药嚟嘅， 禁药嚟嘅。跟住佢一睇你，咦，攞咗咁多一二五咧，跟住你系坐监都有份啦。 哎哟， 系啊，所以每个地方各处乡村各处例啊， 嗯， 啊，仲有，所以你要知道你攞药究竟得唔得嘅先，唔系话医生写张纸啊，我哋证明啊得嘅。证明佢话都唔得，我哋唔准噶咁样， 嗯， 啊，仲有千祈唔好啊！你去到啲啊，见到啲当地啲人有咩病，哎，我整啲药你试下啦咁样，吓，啊，可能好心做坏事，佢， 嗯， 唔好咧就反而告翻你嗰阵时咧就衰啦，所以咧就 系 有阵时要自顾其身先。 系啊，最紧要准备充足，了解多啲，咁啊旅途愉快啦。 冇错啦， 多谢小明。首经典嘅作品，当然咧过年嘅时候咧就要听一听啦，咁样咁啊，依家咧就听下转头话你知啦。 今日系大年初四，原来喺初四民间习俗都有啲嘢好讲究噶，究竟当中有啲乜嘢？转头 Ficky 话你知。 吹走，慢工先至食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语。 自充，神队友天天身体平凡清光，来欲过去手达山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望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同队友不堪一击混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伴，奋不可求我队友。其实我在五百天观察了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好多人都知道大年初一初二的习俗和禁忌，但是就不知道大年初四的习俗。原来大年初四是众神重临回归人间之日，所以就会叫这一日做接神日，而当中都要预备一些贡品，好像是水果、酒菜、香烛等等。还有人讲过，如果个老板想将一个人炒鱿鱼的话，这一日就不应该请他来拜神了。而一般的商店在初四的夜晚都要请伙计吃饭，还要分利是。 时候又讲下啲贺年嘢先。 冇错啊，今年就系龙年啊嘛，我哋每一个咧都系龙的传人咁样啦。今年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咧系可以去应下呢一个龙年嘅。首先咧就系喺我哋嘅城市入边啦，其实有唔少嘅街道啦，甚至系工业区啊等等嘅山径啊，都要公园咧都有个龙字。 哦，包括系九龙塘同埋九龙城先，系咪？我哋嘅所在地啦， 冇错啦。 Okay. 其实当中咧都有一个咧就系九龙寨城啦，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其实大家喺新年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嗰边打下卡，因为嗰边咧都几中国风 嘅。系、啊，有嘅、 啊， 有个城寨嘅公园啊咁、 啊、 样，咁啊俾大家有阵时都可以打下卡啦。其实呢一类啊中国风嘅公园咧，香港都好多嘅，古色古香嘅，包括有荔枝角公园 啦，荔枝角公园啦、 啊，或者如果你呢排都有入去揾下大仙咁啊，黄大仙祠入边。有个锦鲤园啦，我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嗰度哇，好成日都有人嚟拍戏嘅咁样，即系呢类似呢啲地方啦，或者再细个啲啊，海洋公园嘅集古村啦，咁啊依家就好似冇咗啦，依家变咗水上乐园啊，开始集古村啦。 哦，但好似都有个叫做老街嘅， 系有香港老街，但系嗰个情怀同埋时代就有啲唔同啦。 系啊，咁其实仲有啲乜嘢街道咧，系会有个龙字嘅咧？好似系川龙街啦，甚至系我哋咧经常可能每一日都会经过嘅、或者唔经过啦，但系嗰度永远都塞车嘅，都会塞塞地。 龙道系嘛？ 冇错啦，就系龙翔道啦，系啦。咁如果大家龙 翔道，我细个咧以为咧龙翔道点解叫龙翔道？因为佢好长龙啊，即系成个车龙都好长啊，所以叫 做龙翔道。以为系好长个长系咪？ 原来咧系龙凤呈祥嗰个长咁样咯，因为佢仲有呢个呈祥道啊嘛， 系啊， 即系都好吉利嘅。 系啊，咁仲有其他嘅就好似系龙雀乐园啦，系一个公园嚟嘅，甚至系九龙公园都可以去下。 系九龙公园行翻个大运啦。 系啊，嗱，除咗呢啲市区之外咧，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唔少嘅山径啦，甚至系山咧都可以好啱大家喺呢一个年份嘅时候，龙年就行一行，甚至系打下卡嘅。好似就 系 有呢一个东龙岛、龙脊、金龙脊、九龙坳、九龙坑山、石龙拱。龙虎山等等嘅，呢啲、 啊、 我都唔系真系个个去晒嘅，就尝试下今年龙年有冇可以计划一下去一下打卡。 龙年啊，好亲切嘅对于我嚟讲，因为我妈咪姓龙噶，直情系系啊，佢可以话真系龙的传人咁样，系啊，咁所以咧龙年对于我嚟讲系好好，我成日都叫个龙字噶，点解咧？因为细个咧会签手册噶嘛，每一日都 妈咪就系签个龙字嘅， 系啊，咁样咁所以就即系。都好成日都会见到咯，咁样，所以细个都好搞笑。我又住过钻石山龙盘苑啦。 哇，咁你同个龙字都几有渊源喎。 系啊，有缘分啦，有缘分啦。咁所以希望今年啊吓，即系自己嚟讲啊，龙年都好啲啊。 会好嘅。 希望行运一条咯。 一定会嘅。 大家咁话啦，希望听众朋友都系啦，咁啊去下啲啊龙啊代表吉祥啊，特首都咁样讲，冇错冇错，咁啊希望飞龙在天啊，所有嘢都好起上嚟啦噃。 收彩霞，插起那迎春花。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不少女仔都会找美睫师帮自己种假眼睫毛，不过原来现在科技已经非常之进步，可以用机械人帮手种假眼睫毛，你又敢不敢呢？而家有一间位于加州的美容工作室，入面的美睫师竟然就是机械人了。这一台具有电脑视觉的人工智慧机械人，会透过贴在眼皮上面的代码去判断睫毛的位置和眼睛的距离，之后机械手就会很灵活轻巧地将假眼睫毛一束一束地慢慢黐上去。店家表示机械人可以大幅缩减工作时间，不单止更快，而且还非常安全。体验过的消费者都说很方便，而且非常之有效率，过往可能会用几个钟头才整得漂亮的眼睫毛，一个钟头就整得好了。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大家又会不会试下给机械人种假眼睫毛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时间咧，即系我哋呢啲都差唔多成为别人嘅前辈嘅时候咧，总有啲大哥啊、大哥级啊送封利是俾你啊吓。 咁 啊，多谢 Michael 哥啊，系啊嘅收听率节节上升，丰收快活人，日日都咁丰收， 咁开心 啊 ！Michael 哥越嚟越靓仔，瑞姐越嚟越靓女，强哥越嚟越好笑啊！ 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追踪31。 嚟到年初四，2月13日星期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7点35分有咩睇呢？ 今晚7点35分送俾大家《海关 Get Set Go 欧洲篇》，咁啊唔经唔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呢个《海关 Get Set Go》咧，之前我哋认识咗香港海关好多唔同嘅部门啦，去到欧洲篇咧，就认识到咧调派到去欧洲嘅一啲香港海关嘅官员，认识佢哋嘅工作。其中一位咧，原来就系调派到去法国里昂啊，佢做乜嘅呢？就是做呢个国际刑警嘅一个合作嘅工作嘅，因为里昂就系国际刑警嘅总部所在地啊。其实我哋好多时咧睇戏啦，好多时都话国际刑警噶嘛，究竟佢做啲咩嘅咧？同香港海关有啲咩关系咧？嗱，今晚呢个节目《海关嘅西贡欧洲篇》咧，就会同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国际刑警咧实际上做啲乜嘅，另外啦。究竟佢同香港海关有啲乜嘢合作关系呢？呢一位调派到去当地嘅官员啊，佢点样可以咧继续履行香港海关人员嘅角色之外，亦都可以保持到同国际刑警之间嘅合作关系呢？想了解多啲、认识多啲嘅朋友，记得今晚7点35分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成日咧喺啲戏度咧都听到国际刑警，然后同香港嘅唔同机构合作啦。 嗯， 咁我就真系成日谂，系咪真系咩都关国际刑警事噶？点解你又有出现嘅咁样？你有冇怀疑过咧？ 我有怀疑过，但系我又冇走去 fact check 过啊！但系真系呢个名真系细细个已经听得多啊！其实佢哋实际做啲乜咧？嗱，今晚大家可以跟住个节目入去佢个总部嗰度了解多啲啊！ 冇错，一于就要留意今晚7点35分嘅海关 Get Set Go 欧洲篇嘅最后一集啦。去到8点钟嘅医生远离，今集系讲啲咩咧？ 星期二啊嘛，今日医生远离都系医学人呢个环节啦。咁啊，继上个星期二咧，咁啊，我哋认识一位叫黄秀娟教授。今集咧送俾大家下集啊。咁啊，黄秀娟教授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教授嚟嘅。上一集咧就睇过佢嘅从医嘅生涯啦。今集咧会同大家去认识一下咧，原来佢之前啊同佢嘅医学院院长咧一齐咧去成立咗一个叫做香港微生物菌群创新中心，同埋一间嘅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大家都知道搞初创公司咧，其实好多困难嘅。咁啊，节目咧佢会分享一下当中佢遇到啲乜嘢挑战啦。咁啊，另外啦。佢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本身係醫生嚟噶嘛，佢亦都係教授啦，頭先講佢中大教醫噶嘛，咁佢同一時間又搞初創，又係企業家嚟啦，佢又係一位科學家啦，佢本身亦都係位媽媽，咁就咁聽佢咁多個角色、咁多個身份，我聽都聽到覺得攰啊！咁其實佢點樣身兼多職，佢點樣分到身嘅咧？佢又自己究竟點樣諗嘅咧？佢攰唔攰嘅咧？嗱。今晚咧就一齐睇下呢个医生远离医学人去认识呢一位黄秀娟教授多一啲啊！ 系啊，我都想知道啊，尤其是佢又科学家、啊，即系个名已经好型噶啦，仲要系医生又要企业家，点样 仲要教授添啊？ 系咯，咁多时间嘅咩有？ 系咧， 而且又仲要系做得好啊嘛！即系你做到呢咁多嘢都算啦，佢仲做得好、啊，真系值得我哋去学习嘅。一于就要留意今晚8点钟嘅医生远离，去到9点半有我中意嘅戏《情留半天》。 冇错啊！嗱，今日咧系年初四啊嘛，放假就最后一日啦，好多朋友听日翻工。但系听日系咩日子咧？听日系2月14日情人节啊！ 咁 啊，系啦，咁啊，我哋港台电视31咧，就住呢个情人节咧，送俾大家呢个情人节浪漫电影系列。今晚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个《情留半天》Before Sunrise 呢套电影咧，超级经典啦！我哋之前喺圣诞节嗰时播过一次。好多朋友咧同我哋讲啊，诶，圣诞节嗰时出咗街玩啊嘛，大佬未睇到啊，唔紧要，我哋今晚送翻俾大家欣赏呢一套电影，应下节喺情人节嗰度上映嘅。咁当然啦，听日情人节我哋就会送埋佢嘅另一部曲《日落巴黎 Before Sunset》。中意呢套电影嘅朋友，或者咧想你一年两晚有啲浪漫气氛嘅话咧，记得留意9点半啊，今日先送俾大家《情留半天》啊。

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揽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著名女声优鬼头明里出到第六章的作品，今次将动漫主角羽前京香的故事和性格写入歌词，歌曲的节奏也都包含了动画热血战斗的情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里梦之线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里梦之线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新年新希望，我李志刚祝大家龙来运转。 我 TV 祝各位做生意嘅朋友生意兴隆，数钱数到合不拢嘴。 除咗我哋之外，仲有佢啊！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师傅，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个新年我会出现喺美艳康康，龙凤呈祥，何新岁？ 约定大家大年初三、年初四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大家过一个最开心嘅龙年。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精神， 我是爱丽丝看世界的泳儿， 我是萧怡诗曼。 新一年为家人点打气好呢？ 祝佢龙马精神，每日都充满正能量。 我哋节目咁正能量，大家听完一定行运一条龙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丽丝看世界， 祝你跃龙门齐升咧！ 繼續拜年啦！嗱，琴日啦，神光拜年團阿 O 啦，同埋 Vicky 啊，仲有咧嘉明又出咗去啦，同我哋嘅聽眾朋友 Mabel 一家咧咁啊拜年啦！好啦，今日咧當然要交翻俾阿小白啊，同埋咧船仔一齊出去咧，同我哋嘅聽眾朋友一齊拜年啦！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咁而家我哋咧就去到屯門區喎，咁啊屯門區咧就揾咗阿 May 啦，同埋佢丈夫阿任丹喺度嘅。咁原本咧佢弟弟咧都喺度噶，不過佢弟仔犀利啊！佢哋河对杯啊！ 犀利犀利犀利！嗱，咁不如咧，将个时间交俾咧小白同埋船仔咧，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又拜下年啦！咁啊，将时间交俾你哋讲先，好嘛？ 喂，好啊好啊！咁啊，首先当然啦，我哋一入到嚟嘅时候咧，咁啊，我哋要准备多少少心意啦，亦都同阿任生咧，同阿 May 咧，就系先拜咗个年嘅，咁啊，希望咧佢哋一家咧都系行运一条龙，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龙马精神、啊。 咁当然系恭喜发财，财源滚滚，身体健康啦、 啊，系啦。系咁啊，May不如你啊同阿 O 嚟个拜年先啦，好唔好啊？咪嚟。 好啊，祝你哋各人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出入平安，同埋平安喜乐。 好，任生就比较上少讲说话嘅，不过佢都好开心咧，就可以又同阿欧你拜年喎。 你好，你好，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我都祝阿任生同埋阿 May 同埋咧小朋友咧，个个都快高长大啊！你哋都快高，因为听你把声好细个啊，青春常驻啊，因为阿 May 同埋阿任生系啊， 咁啊梗系啦。虽然佢哋弟弟咧，咁啊今年都已经考 DSE， 但你睇佢哋副计啫 ，keep 得好。你谂下，仔今日佢又去搞个贺岁杯啦，咁啊，佢哋唔系大球场嗰个贺岁杯喎。是他们自己學界的賀歲杯、 哇厉害、即好像跟你李公子一样、阿小白一起即昨天你的小朋友就踢賀歲杯今天呢就到阿 May 的公子就踢賀歲杯是吗、 是啊是啊喂阿 May 真的很厲害因为我們一来到的时候呢的除了我们都有一点心意即是给阿 May 和任山之外呢原来阿 May 都已经准备了一些东西呢就恭候我哋嘅大驾，咁、我哋连埋阿靓妈就福禄寿三位就过嚟啦，咁我哋当然希望多啲福气啊、财气啊、长寿咧，就带俾佢哋嘅。咁啊，同一时间咧，佢哋准备咗啲食物俾我哋。 我要饮元宝啊，不过佢系韭菜饺，非常之好食，可以话系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嘅韭菜饺。 韭菜饺 ，韭菜饺嗱。喂，啱啱啦，今日我哋咪飲食頭間要 skip 咗佢嘅，因為本人就唔喺度啦。 係你可以講下喎，依家 係梗係個你講啦。你呢一個韭菜餃到底有啲咩特別嘅做法，令到佢整得咁好食，韭菜又香，而且個肉質又咁 juicy 咧？ 開心分享嘅，係啦，姐姐都有幫手做嘅。咁其實呢個韭菜餃咧，原先做咧就係、多數啲人會用豬肉，係啦。咁因為我哋都有姐姐啦，咁我哋都要會夾埋姐姐。都可以食，咁所以咧，我哋就改良咗用咗雞肉， 用雞肉嘅， 系啦。咁其實都係同一般咧朋友，我諗係差唔多。咁主要就係買韭菜啦，因為韭菜係比較香啲啊。 係我好中意食韭菜㗎。係 啊，我都係比較中意食韭菜多過係嗰啲白菜啊嗰啲咁樣咯。係啦，咁跟住之後就雞扒啦。雞扒其實因為我哋都想多菜。小肉，咁同埋菜嘅本身佢有菜汁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就菜咧，你就睇下半斤到啦，或者有陣時如果人哋一扎扎咗啲咧，咁你可以買兩扎，係啦，雞扒咧就一塊至塊半，咁就去曬皮佢，咁全部咧其實都係剁碎佢， 剁碎佢， 係啦，因為有啲人可能就會想佢有口感啊，就係、切粒粒。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都係貨翻咧，有阿婆婆啊嗰啲食咧，咁所以比較容易啲咬啊嗰啲食，咁所以我哋係會剁碎曬佢嘅。韭菜會剁碎啲啦，咁跟住啲雞扒咧都係會剁碎啲，跟住咧就係、會加翻啲醃料醃咗啲雞肉啊，咁跟住撈埋落韭菜，就唔需要話點樣再加額外嘅。跟住你再包，咁包我哋都會有兩種，每次唔同都係兩種嘅。形狀嘅、一種咧就係包到好似長條形，好似一啲金條咁樣。 哇！你農曆新年怪之得你，富貴滿屋 金啊！ 開心開心， 滿花唔怪之。 多謝多謝。咁跟住咧就另外一種咧就係一個圓形，一隻元寶咁嘅，係、啦。咁兩種點解我哋會整兩種嘅方法咧？咁其實都會適合翻而家現代嘅人啦。有一啲中意食煎嘅，咁我哋就會一啲長條形煎到好似金條咁啦，係、啦，煎到去黃金色啊，就好靚啊，有好味啊，好 就係我哋啱啱食過嗰個金黃色嘅一條， 好好食啊，真係。 係啊，佢哋真係大賺嘅，佢哋成碟清曬。 係啊，食曬啊！ 唔好意思嘅，就唔好講。 係啊，唔係我哋都要俾即係而家收音機聽咗嗰啲朋友啊，都知道大家都開心，因為新年真係想開心。我哋係啦，即係你上嚟，我哋都好開心。 哎呀，我哋仲開心啦！原來上嚟嗰啲食啊， 有蘿蔔糕喎， 仲有蘿蔔糕，係蘿蔔糕又係寫秘製嘅。喂，阿任生不如講下啦，原來老婆煮餸咁叻嘅，哇！你真係餐餐飽腹啊，但你仲 keep 到個身形喎。 其實好肥啊， 係嘛？ 我冇可能 睇啫， 係啦， 好啫，啲衫遮住。 你件衫收埋嗰啲係肌肉嚟㗎喎， 嗰啲係肥肉， 係嘛？係咪大讚老婆煮嘅嘢啊？ 係，佢煮嘢都 OK 嘅，好食嘅， 係嘛？哇，好內斂啊 ，OK 啦，好食嘅咁樣。 因為而家有好多都俾咗姐姐又幫手搞啊，咁 係， 所以姐姐功勞都不少。 我听阿任太讲咧，即系同小白咧可以互相切磋，两个咧都系主食界嘅高手嚟噶，啊真系咧， 系啊， 我同埋 Vicky 咧喺收音机嗰度 流晒口水啦、 啊， 我哋 真系好正好正啊吓，咁啊继续咧煮啲好食嘅嘢啊吓，咁啊阿小白同埋船仔喺嗰度咧就可以食多少少啦，系啊， 会啊会食埋你一份添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咁话，咁啊开心心啦吓，咁啊祝你哋全家咧都幸福，仲有一句啊。就是恭喜发财，好唔好啊？ 我哋恭喜发财， 拜拜，拜拜。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心把爱去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我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 全家精神， 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V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 O， 当然要祝自己的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声咧！ 好，一齐升咧吓，咁啊睇到琴日咧好多新闻片段都有话咧，话个珠海啊同埋澳门咧就逼爆咗啦， 啊、 澳门又有花车啦去睇啦，咁啊好多朋友亦都初一初二咧就留喺香港消费啦，咁、但系初三初四就出去玩下啦，通常都系哈扶哈扶嘅，即系一半一半嘅，好明白就系即系。 你大年初一好多时候都陪屋企人啦，咁啊，去爹哋妈咪嗰度拜年啦，咁啊，或者即系麻雀晒落乜都好啦。咁但系咧，初三初四差唔多，即系香港人都好中意咧，喐嚟喐去咁啊，驿马声动啊，正所谓，即系要走下先开心嘅， 行下大运啊嘛。 系啊，或者过澳门嗰度发个新年财啦，咁啊，提提大家发新年财咧就录呢个金多宝都为你准备咗噶啦吓，系咪超过一亿噶？好似啊，好夸张我个彩池啊，咁啊，希望个个都中六合彩啦， 系啊，人人都 中啦，好 happy， 好 happy， 咁就最开心啦。OK， 咁啊，小弟咧过去嗰几日咧，其实都有上咗去澳门啦，同埋珠海啦。嗱，澳门咧，我先讲下个情况咧，啲洒落啊娱乐场所咧就逼爆晒人噶啦，影相嘅人系好多嘅，因为咧嗰啲娱乐场所你都知佢有钱啦，咁就 布置到好靓， 好大棵桃花嘅， 好华丽咯， 好劲嘅，嗰棵桃花系大到哇，使乜咁大啊？等于好多香港人个厅咁大，一棵花等于你成个厅咁大， 霸咗成个厅。 系啊，花开就富贵啦。咁另外就去洒落嘅时候都好多着数嘢嘅，即系因为有多时候啲财神都会派啲嘢俾你啦，咁样咁啊，即系派啲有啲又派啲泥马俾你，直情系啊， 系啊，犀利， 即系唔使系啊，做咗啲会员可能有$100嗰啲俾你去洒落下咁样，即系唔使用自己钱去洒落，咁好似几 happy 啊吓，好似几 happy 咁啦。当然啦，呢啲就18岁以下啦嘅小朋友就冇得听噶啦，冇唔知道咩嚟噶啦。咩18岁以上你就知阿欧哥哥或者欧叔叔讲啲乜嘢啦吓。OK， 咁啊呢个咧就系洒落嘅部分。咁澳门咧我就冇乜停留食嘢啊，因为咧都見到澳門咧，反而啲食肆開咧就唔係開得好多。 哦，大家都想同屋企人拜下年、聚下舊。 澳門有少少似香港嘅，香港咧初一、二、三咧有啲餐廳咧，或者有啲食肆咧都會加一、加二、加三咁樣啦，雙加咁樣啦。咁澳門有呢個情況，咁我 搭車都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冇揀到喺澳門嗰度消費得太多嘅，真係純粹發咗個新年財就攞錢走啦咁樣，跟住就去咗珠海啦。珠海就好多鋪頭都有開嘅，咁我就問下啲商店或者啲食肆啦，話啊咁好噶，你哋全部都開。佢話咧，珠海嘅傳統咧就係過年咧都係開嘅。無論係大商場，以至係一啲小店鋪，因為兩樣我都有食嘅。嗱，先講大商場咧，我就食咗一個幾新穎嘅一個冬瓜盅打邊爐啊。佢就用咗成個冬瓜盅咁樣上嘅，咁啊粥水打邊爐啦，即係入邊有啲粥喺入邊啦。咁你過程之中你咪撒翻你該撒嘅嘢啦，包括有咩咧？好大隻嘅台山蚝啦，手掌咁大隻， 咁大隻，咁个冬瓜盅都好大喎。 系啊，但系嗰只台山蚝最夸张系咩呢？都系讲紧$10啊，同埋系真系平得好紧要。系啊系啊，我俾你睇下，即系蚝系咁样咯。系啊，佢仲一隻啫。咁我 total 我食一隻都饱啦，咁样 咁又唔得，食四五隻啦，咁样都几 happy 嘅咁样。跟住就又除咗食蚝啦，仲有叫咗好多譬如食一个水鱼啦，咁你可以叫啲水鱼烚嚟食啦，咁你好好意头啊嘛，系咪食水鱼食水鱼 食晒啲水鱼 系啦，你首先搵到啲水鱼嚟嘅，跟住食佢咁讲笑啦。呢啲当然主持人系啊，你中意食就食啦，即系唔中意食啊。食下其他都得嘅，內地都好中意食田雞啦，即係我哋俗稱嘅食蛙啦咁樣，咁你可以食下呢一類嘅嘢啦。你話喂唔係喎，呢啲我都唔中意，哇又水魚又食蛙，我哋食啲傳統啲，食翻啲牛肉得唔得？有嘅，嗰啲手切牛佢都會俾到你啦。咁另外咧就係羊肉都好多鋪頭嘅。你中唔中意食羊？ 我中意食羊啊！ 羊你会食？ 我年三十都有羊肉煲啊，都有食。 系啦，嗱羊肉煲系一件事啦，但系今时今日咧，呢啲火锅铺咧好得意噶，佢有两样嘢都俾你食噶，一啲咧叫做一串串嘅嘢，好似竹签咁样，好似你去拜神求签咁样咧，劲多一桶嘢 咁噶嘛， 系啦，一桶咁样。咁其实佢都系讲紧$10十串咁样咯，即系讲紧$1一串咧。咁其實你就唔會飽嘅，但係咧你就個感覺上$10好似好抵啊嘛， 同埋好開心咯，一炸咁樣。 咁你咪勁叫咯，咁樣。咁你勁叫咧，其實嗰你叫嗰桶嘢啦，即係一串串嗰啲嘢咧，其實咧就貴過一隻水魚咯。 係啊， 因為你一隻水魚都講緊$78人民幣咧，跟住我哋譬如叫咗 七 pad 咁樣啦，即係因為佢十蚊一串啊嘛，咁我哋叫咗大概七十串到啦。其實你食完嗰七十串咧，都完全飽啊。 哦，咁啊係，有啲籤咧，我有睇過嗰啲片 咧，係冇乜嘢噶。 如果假設係一條腸仔或者魚蛋咧，佢真係得一粒嘅啫，佢真係得咗落去俾你啫。 佢得一粒嘅啫，即係你真係叫做食個口感或者食個氣氛啦。 係啊，玩下啊嘛，攞支竹籤嚟係咪啊？ 係啦，就係咁咯。咁啊，最後就講埋呢一個啦。咁啊，喺內地咧，依家都好流行飲咧呢個原漿啤酒，原漿啤酒就係啤酒嘅原液啦，咁樣咁舊時你可能飲內地嘅啤酒，可能五蚊六蚊咁都有一支嘅嚇，咁樣咁但係咧依家咧佢哋個啤酒文化都 upgrade 咗啊，咁咩叫原液啤酒咧？佢就一桶嘅鐵桶嚟嘅，咁你又扭開蓋咁倒出嚟飲啦，咁個酒精含量相對高少少，但係咧飲落去又香啲又滑啲。又濃稠啲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是、啊小弟翻到去珠海一個少少嘅飲食體驗啦。如果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依家都諗住開車北上，行下港珠澳大橋，行個大運，咁啊唔知呢一類嘅食肆或者呢一類嘅飲食文化又啱唔啱你心水啦。咁啊，總之大家出行嘅時候啦，就聽實收音機啦，因為我聽到琴日都有。各大電台都有報話，喂，港珠澳大橋咧，依家係十分擠塞㗎嚇，駕駛者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啊。even 你譬如話，琴日搭金巴咁樣咧，咁都好似要等成四十分鐘先過到關㗎嚇。咁、每樣嘢都大家衡量下啦。所以留港消費可能都係正㗎，起碼每樣嘢都唔使等。同埋咧，今日重中之重咧，一定係小弟啊！一陣間就會入去啦，三點零鐘就會入去呢個睇賀歲杯啦。系大球场嗰度啊，睇到一众嘅球星献技啦，希望近距离见到咧，托迪啦、韦拿啦、李华道啦呢啲，虽然咧佢都发咗噶啦，就除咗财富发咗咧，佢仲发咗福嘅，系啊咁样，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希望大年初四大家恭喜发财啦，咁啊藉住大电波咧，头先都有话多谢 Michael 嗰个利是之余咧，仲希望咧，即系无论神光听众以至丰收翻嚟嘅听众咧，都系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大家咁啊， 可能佢。 鼓掌，歌声帮紧马。 上请鼓掌。